拔槍戒備並制服其中三人，那名手持伸縮警棍的男子逃去，其中被捕的兩人案發時沒有身份證明文件。經初步點算，遺失一批大約值224,000元的金器、首飾和珠寶，以及大約13,000元現金。警方之後在附近檢獲一架私家車，懷疑與案件有關。伊朗傳媒引述消息報導，伊朗和美國政府就交換囚犯達成協議，互相釋放四名囚犯。美國政府同意用四名積極繞過制裁而被判監的伊朗公民交換四名在囚的美國間諜，美國亦會解凍屬於伊朗的70億美元資金。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表示，報道並不真確，伊朗駐聯合國特使說未能證實有關報道。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大部分地区录得3至4毫米雨量。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14点，跌410点，成交金额260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8.48跌3.2，腾讯控股619.5跌3.5，中国平安83.1跌1.85，阿里巴巴223.8跌2，美团292.4跌5.6，新奥能源130.5跌9，友邦保险96.85跌2.0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7，英镑10.736，瑞士法郎8.504，欧元5.998，加元6.323，新西兰元5.571，欧元9.341，每百日元对港元7.0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55。港金现价报16,40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33美元，卖出1,77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较早前两宗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的，在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中快线，而家交通回复正常的。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中快线意外清理好，而家交通就回复正常。九龙湾启祥道去国际展贸中心，近住宏照道嘅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九龙湾启祥道去翻国际展贸中心，近住宏照道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和跑马地慢车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排到屈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繁忙排到海丰园，

附近都有啲咁样嘅，即系系啊。不过会堵塞噶，譬如咧，我系出九龙方向咧，喺龙翔道啊、呈祥道嗰度交通意外啦。但唔知点解咧，系反方向咧入荃湾咧。 八卦龙啊嘛， 唔系啊，佢唔系讲八卦龙噶。 唔系啊，佢都八卦嘅对面先。 佢但系佢个宣布唔系讲八卦龙，我唔知道。唔知点解个影响 啊 堵塞啦。 因为你对面交通意外，咁咪慢慢睇啦。 系啊， 咁所以咪塞咯，系啊，会有啲咁嘅情况。 嗱，咁啊，总之你路上要小心啦。 系，同埋预松啲时间出门口啦，今日。 我今日就做得最好，提早。 你呢轮都好啦、 哎，所以我又要 啲小朋友翻学。 系啊系啊，但我今日咧又要咁样邀功啦。啲人成日就话咧，即系锡老婆会发达啦。咁咧我就起码今日锡老婆咧就冇迟到啦。因为咧佢话佢要出去买嘢咧，我自告奋勇，本来想瞓多阵嘅，我话我请你出去，我、结果好在啫。仲要出门口，唔系啊，真系出门噶，跨咗区噶，出咗醒噶啦，已经系啦。咁我就提早出咗发，哇！咁如果唔系，我而家应该就会打俾你，我仲塞紧车。 咁咪多谢老婆咯， 系啊， 老婆幸福啊，搞到你唔会迟到啦。 系啊，啱噶，啱噶，呢个时候系啱做噶。 嚟紧礼拜日你就好好带两个仔，就孝敬你老婆啦。 哦，系啊， 系啊，冇 争 执。 系咪今个礼拜啊？ 系啊，礼拜日啊。 哇，你问我系咪啊？ 我呢啲叫做咩啊？再三确认。 我呢啲最唔使庆祝噶。 妖，你大大个外母喺度。 咪系咯，又似你 嘅，系啊， 当我。啊！ 当你 咩？ 佢当你佢话啊呢个年纪冇理由外母嚟嘅，真系 系啊，争啲唔记得添， 系啊， 争啲唔记得， 系啊。嗱，讲下我哋过去呢几日咧，真系嗱，平时你话问下大家周末日有咩去地方去玩咧，纯粹都系出于关心嘅啫。但今次唔同，今次咧如果问下， 侦查 系啦，今次如果问下大家咧呢个礼拜六日有冇出去玩咧，系真系做市场调查嘅。 做咩啊？ 因为毕竟呢个疫苗系啊，疫苗气泡实施咗啦嘛，即系由。嗱，禮拜四其實已經開始嘅啦，係啦，咁 A、B、C 啲餐，究竟大家有冇見過咧？即係所有嘅食肆啊，或者一啲餐廳啊、酒吧啊，有冇咩狀況咧？咁樣 係 啦， 我報告先啦。 好， 彭仔咧就喺呢個星期五六日咧都冇出過街食飯，除咗星期五晏晝嗰一餐， 星期五 冇 見到你啊， 冇出過。星期五夜晚見到我啫嘛，你都冇出街食飯噶， 都冇啦， 都冇啊！我係星期五嘅晏晝有出過落個九龍城嗰處咧，就食個晏。咁我又唔覺得有 A、B、C 餐、A、B、C、D 餐， 因為 你 係去 餐廳 食 咩 啊？係咯， 西食市啊， 即係好細嗰啲 中型啦，中型啦，唔算好細喎，間係日式嘅料理咯， 係 啊。 即系冇乜特别，冇乜特别嘅新措施 佢亦都冇特别提我哋啊，咁样 系嗱，好啦，咁啊，你咧心归妇女 系啊，啱啱我想讲心归定我直接形容我啊， 即系你冇完全出过去啦，你 我有出过去，不过我都系回家食饭嘅。 系得啦，讲完啦， 心归有冇闺房？ 好啦， 闺房乐咧呢间嘢咧 有阿乐乐喺闺房咯， 啊系啊， 佢成日都瞓床， 佢一归到屋企间房就见到乐乐啦， 真系快乐啦， 咁即系都系要我啦。哎呀哎呀台长啊，我又为咗做节目咧，我又出咗 去巡区啊， 我又出咗抛头露面啊， 想你攞翻张卡翻嚟 claim 钱， 要啊要啊，我净系 claim 翻啲居马费都唔得，哎呀搭地铁都搭咗好多个站噶，真系。 你嘟下睇有冇嗰个叫 你做乜唔揸车？ 系啊，喂，去酒吧饮酒揸咩车啊？我特登去咗嗰度搏一搏啊！ 我真系 估 唔到喺呢个时候，仲有朋友同你约出去饮酒 啊！ 大家打针未啊？ 好多朋友 真系唔醒起有得去酒吧啦！ 系啊，嗱咁样嘅，首先咧就系喺呢两日咧，即系其实由疫苗气泡生效呢几日咧，我都有出过去食饭嘅。咁咧但系咧先讲食肆啊，我就暂时都冇见到咧。我去过食肆咧，佢就净系准你用安心出行嘅，就未有嘅。 嗯，系咩？因为都系视乎嗰间食肆究竟 佢 有 睇下 佢 想开成点啦， 能唔能够咁样划分啊？ 系啊，因为我见到新闻卖咧就好搞笑噶，有啲餐厅或者嗰啲酒楼大嗰啲咧，佢就真系划咗六人台啦。 系啊， 咁但系结果咧， 好惨啊！嗰度话静英英个水静河飞，前面咧哇嗰啲四人台咧就塞到爆，要等排队。 系啦， 系啦， 即系如果你打 俾我，即刻咧就将六人台拆翻开。 但系唔俾啊，原来。唔俾噶， 唔俾 at hop 咁做， 佢唔准啊！ 因为你万一如果有嘅时候，你点即时可以俾到个位人哋？ 一嚟系做生意嘅唔方便，第二嚟好似话系佢个条例写明咧，佢话喂讲到明呢度张台就净系俾嗰啲咧 六人台 肯用安心出行嘅顾客，系咁，但系 即系我自己举咗手话点样分法咧就 唔得。 好似畫死咗咁。 係啊，即係佢話咧，逼你咧，你一係就從來都冇露人台嘅、嗯。如果你要有佢，就要從來都喺度。 係啦、啊，係啦、啊，即係有喺度就要喺度，或者佢吉咗、啊，或者你出面咧大排長龍等三個鐘。 係啦、啊，唔俾搬龍門。 冇嘅，係咁咪好咯。 好多食肆啲老闆都話、啊，我真係唔係我早啲見到我真係好慘啊！想話借啲嘢可以俾人四個人食住先，都唔得。 係啊，同埋咧，即係如果認真考究咧，即係佢個分別係真係零嘅。因为咧，你几时可以用到六人台咧？你唔使打针，你用安心出行就得噶咯。 系啊， 系啊，但系从防疫嘅角度，系、嗯、冇分别噶嘛，系咪啊？你填纸仔同嘟安心出行，点、解用安心出行可以用多两个位一齐食咧？解唔通。 同埋系咪食多两个钟啊？好似 如果你 系 用安心出行嘅私餐嘅，就可以去到十二点嘅， 系咯， 系啦， 咁 啊又 嗰啲客人唔系有啲要求嘅咩？ 冇啊，要去到 D 餐先有。 哦，到 D 餐 去到 D 餐你要打咗针， 哦、但员工要有啲要求， 员工就 C 同 D 都要打咗针嘅， 系啊 系啊，所以即系算啦，呢、這个就好笑啦。咁我去嘅食肆都冇见到佢有呢种安排嘅，咁啊可能我 宣扬。 系啦，可能因为我又唔系去嗰啲大酒楼咧、 啊， 其实你喺嗰啲先有嘅啫、 啊，因为先可以区分到咁嘅即系佢先有咁嘅地方。 系咪即 系 特别系可能做宴会啊？ 比较容易咯，系、啊，因为你茶记咁，你点会有个六人台特登画出嚟咧？系、啦，嗱、這、呢个第一个观察啦。 我见到有啲酒楼咧，即系因为睇电视新闻片都见到咯，焗促咗噶，因为咧佢嗰个叫做板间屏风咧，因为平时咧就音乐蒙就系睇到啲台啊，四人啊，四人啊嘛，全部都系四人啊嘛，咁咧佢多咗划分区咧，跟住佢就。那個petition 即係嗰啲叫啲板間咧高曬成個屏風咁樣，即係你將嗰個地方就變咗真係劏廳咁樣咯，係啦、 啊， 有啲 唔 係話用我好似有一啲就會用透明膠。 哦，有啲 透明膠板咯， 係啊，咁啊好啲，但係 膠布咁成幅咁樣帆布咁樣， 唔係咁都好有私隱都好啊。 我見到就係遮曬咯。 係咯，嗱，跟住我覺得重頭戲啦，就係去飲酒呢個環節啦。 點解你高興啊？食完飯跟住仲要去直落酒吧？ 你知唔知當 咁任性啊？ 當我咧咪分開幾日就做嘅，食飯就呢幾日做啫。我嗰日就出去飲嘢啦。但係飲嘢嘅時候咧，你知唔知我冇留意到咧？其實如果你要去酒吧。理论上吓，佢讲到明噶嘛，酒吧要复业，唔单止员工要打针啦，顾客都要打针噶嘛。 系啊， 咁嗰阵时咧，我打晒啦。 系啊， 我 就 话 有冇督你睇下有冇你打针啊咁。 咁我约我 friend 嘅时候咧，我完全大家都冇意会到呢件事。咁咧，我就去咗边度咧？我系去咗中环荷里活道嗰度。咁啊，好多酒吧咩都有噶嘛。咁咧，我就先去咗一间咧，本来朋友介绍嘅，佢就喂你去 A 呢间酒吧啦。佢话呢间其实严格嚟讲唔系纯酒吧嚟噶。佢系餐厅，不过 有 嘢 食， 有 酒 饮，系啦，咁只不过可能啲人中意饮多啲啦。 咁 OK 啦，咁即系话一间食肆啫。 好啦，咁咧我去到 A 嘅时候咧，咁我就谂住都系去到门口就写纸仔啦。啊，改咗 A 唔系代表佢系 A 餐厅， 唔系唔系，即系纯粹一个代号 A 餐厅啫。系啦，咁咧佢门口咧真系有人阻住佢咯，佢就话净系安心出行，跟住我吓唔可以填纸仔，佢话唔可以咁样。 因为佢系一间酒吧。 唔系，我怀疑佢咧，因为呢个疫苗气泡咧，佢想做多啲生意，可能佢就自己变咗私餐。 哦， 因为我冇入到去里边啊，我谂佢大少少啦。咁我唯同我 friend 讲，喂，佢转咗 咯， 系 啦。 佢话系啊，之前可以填纸仔嘅，嗱，所以咧，我谂真系有啲餐厅咧，佢都转咗场啦，可能佢就唔俾你再用，即系 做多啲生意， 佢想做多啲，甚至乎可能佢想做到唔知几点啦，咁样 两点咯， 系 啦， 系两点， 系啦，咁啊，所以第一我就转咗啦。好啦，到咗第二间嘅时候咧，咁。其实都是荷里活道嘅啫，咁啊冇嘢咯，咁你可以填纸仔啦，上到去咧，一路坐一路食，咁嗰间因为都系食肆嚟嘅，不过又有酒饮，所以咧佢就变咗唔当系一间酒吧，你就唔使 check 针卡， 所以有得 酒吧， 哎呀，就系所以有好多酒吧咧，即系 身份噶真系， 删咗成大半年嗰啲咧，佢就话佢咪都系有酒卖咯，点解佢可以做生意？点解我唔系啊？ 我一样 就系个牌， 一样酒能乱性噶咋？ 即系佢间餐厅可能用食肆牌，跟住加多个酒牌， 系啦， 但系佢嗰啲咧真系酒吧就 系 真系 净 酒牌， 系啊。 哎、 但佢就嗱嗰间餐厅咧就守规矩嘅、因为咧十点咧就赶你走啦。佢、仲要好笑嘅，因为去到十点嘅时候咧，咁其实都 佢九点半都有打嘅。last order， 断断 唔系啊，佢系去到55分嘅时候咧，佢已经首先同你讲就话，我哋闩十点， 然后佢补多一句，佢话因为你都见到楼下系有好多警车喺度。 哦，系 哦，巡 逻巡查。 嗰日礼拜五咧，即系我谂系生效疫苗气泡嘅第一个嘅 weekend 啦。咁佢即系我谂全世界都知道会好多人嚟啊嘛。我咧坐喺嗰、那个楼上嘅餐厅咧，望住嗰条荷里活道咧， 有几多架？ 我都话平均每五分钟，起码就有一个六人小队咧喺度巡。 哦， 然后再平 会唔会巡回都系嗰六人小队？ 唔系啊，但系你不停有啊，即系话咧街头街尾又有啦，嗰架冲锋车咧闪晒灯咁样咧，佢来回咧冇停过噶，差唔多十分钟佢就喺度兜一圈啦。 几好啊，佢做一个监察， 冇错， 即系话提醒你啲酒吧，喂，你冇谂住咩啊？ 但系 我又觉得， 但系你睇翻今日。新聞啦，嗱，因為咧，我嗰日嘅行程咧就係、是去完嗰個荷里活道十點鐘，咁啊完咗啦，咁但係佢嗰收咗啦嘛，咁我同我 friend 話，咁啊兜下啦，十點鐘好早喎，不如我哋望下蘭桂坊咧有咩睇，跟住佢就話應該都閂曬噶咯，因為你十點鐘冇得開業，如果要開得業，唔係即係如果要開業嗰啲咧，就要打針， 唔通係餐廳？ 係啦，唔通間間都係餐廳定咩啦？跟住我哋真係行到蘭桂坊，成條蘭桂坊爆棚， 燈光 爆人龍，所有人喺度，多人唔係話多人咯，勁飲酒啦，所有人出曬嚟啦。咁咧，我同佢仲咧，即係實在太過手法啦。我仲同佢講話，誒唔使搏啦。如果佢咁樣開得嘅，咁一係就啲客都要打咗針嘅。但係跟住我望住， 你係打曬針噶咯喎， 我打曬針嘅。 但係佢 friend 冇啊嘛， 我 friend 冇啊嘛， 你咪叫你阿 friend 翻屋企咯。 唔係，但係跟住我望，我望住咧，我見到咧，佢有一啲類似 disco 嗰啲咧，佢仲係喺度有個門口一個 secure 咧，就 check 你然後入去噶嘛。我就特登喺度步咗陣，我話唔係喎，嗱你睇下嗰幾個女郎衣著性感火辣，但係入去嘅時候。show 身份证嘅啫，证明你够21岁定18岁就入得去噶咯，冇问你有冇针纸嘅，但过咗十点噶咯，跟住我话，咁佢点解入得去嘅咧？嗱，跟住好存疑啦，跟住再行到咧，即系兰桂坊嗰条标志性嘅斜路嗰度咧，好多间嗰啲酒吧冲晒啲人出嚟咧，喺度饮酒啦，咁嗰啲waiter 直情系，咁埋嚟睇埋嚟间咁样， 有啲咩？ 咁咧我 friend 咧就即系当系挑机咁样咧，就同佢讲话。但我哋冇打针噶，即系佢唔理我啦，佢话但我哋冇打针噶， 系 ，come on go let's go。嗰人照样话冇问题，但系咧喺嗰间酒吧两步啫嘛，几个警察已经冻晒喺度。 系， 咁我就完全唔明，跟住咧个 friend 不停问佢，佢话系咪合法嘅？系咪合法嘅？佢话入嚟啦，入嚟啦咁样。 因为佢咁样咧，其实佢自己都分分钟，如果警察行啊，去查牌或者查证，佢都有事喎。 好啦，我今日睇报纸。我今日睇报纸已经证实咗啦，佢话酒吧重开，老懒光复，太子惨情，限聚失效，限聚失效，酒客 be water。原来咧，证明我哋嗰日嘅观察咧系正确嘅，因为咧佢哋根本唔可能咁样开发噶。佢话咧，因为你酒吧咧系讲到明噶嘛，你系一定要去到即系打针先至可以开噶嘛。咁所以佢话咧， 唔得啊！太子嗰边实在对住旺角警署，所以佢点敢？ 冇错，太子佢话太子咧， 对住我哋咁话。 佢话原来太子嗰度咧就惨情，因为咧冇人去啦。 佢对住咁方便。 系啦，咁但系咧，佢话咧，佢话兰桂坊嗰度咧就所谓四人限聚啦，打针先开蒲吧啦，完全失效，因为冇错，成条街绝对系多过40人一早都有啊，冇人理 嘅。咁但系你唔系话有好多警察喺度咁 样行嘅，但 系佢又。 完全冇人理， 冇话佢限聚令。 系啦，然后咧， 会唔会系等机会咧？ 唔系喎，佢聚咗个人噶咯。 系啊，佢话咧，譬如佢访问其中有一个酒客咧，就话当佢哋光顾一间餐厅酒吧嘅时候咧，佢话店员亦都冇要求佢出示针卡啦，而佢身边亦都大批人咧就随罩饮酒啦。 我想话其实咁随罩饮酒就好似 唔系啊，讲到明唔想唔俾噶嘛，佢就话你如果饮酒嗰下可以。饮完酒要戴罩， 我真系觉得啲酒吧咧唔好再咁样去接受，即系唔好去再挑战，因为阿 Sir 分分钟可以放蛇嘅，你明唔明啊？ 唔通嗰几间全部都系食屎酒吧？ 其实分分钟系噶， 听酒吧 系啊。但系如果食屎酒吧咧，你应该都系十点钟有限制噶嘛，除非你系 佢都安心出行，咪可以十二点钟。 同埋你系啦，你就要安心出行咯。 佢又冇得啦， 系啊，唔系佢冇啦，佢又冇特别，唔系佢冇特别话唔俾你填纸仔，因为我哋都未咁样入去住嘅。 哦，即系你真系表面嗰阵。 系啊，但 初步观察 系啊，所以咧其实都几乱下噶，我发觉咧，即系但系我又觉得佢冇理由咁明张目胆啊，因为嗰啲警察真系近到咧，佢不停巡嘅。但系如果睇报纸咧，佢就话警察不时就有用广播咧，就叫啲外籍人士咧就要散水嘅。咁佢话咧，根据报纸形容咧，有啲真系散完之后咪流动式咯，佢话佢表 water 咯， 系啊， 佢真系 转 真係 係啊係啊， 好好神奇啊！所以 如果係覺得好混亂嘅，又唔知道不明所以嘅，咁做翻好自己先咯，自己唔好犯。 最緊要啊！ 唔 係啊， 最弊我唔知我入唔入得嗰間酒吧咧，我係咪所謂合唔合法㗎？ 到市民咪查牌咯，喂，你而家係酒牌定食牌啊？咁樣咯， 係啊，你真係唔知㗎， 我唔知一間如果 哇5000蚊啊， 入咗嚟 罰我， 係啊，因為你俾我入嚟㗎嘛，係咪先？ 係啊，總之嗰日咧就真係燈火通明啊，不夜天啊！咁我哋系咪可以当即系部分嘅地方咧，就真系完全恢复旧日的足迹咁样咧 吓？咁对太子区嚟讲，咪我唔抵。 幻想下好啦。 系咪呢个世界咧，即系攞牌嘅时候咧，攞多个牌，即系好似话咧，又有自动波，又有棍波。 系啊。 哇！攞咗个食牌，就有得做埋饮酒。希望呢几日啊，你哋出去玩得安心放心下。 斗失的一个，天真的心已作破碎的我，望着镜里我醉倒，沉默里远看似一片迷梦，这一刻终于出现，长夜盼看见是你的影子，我的心渐渐飘动。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出现时，正值本港面对反中央、反政府暴力活动。过去15个月的抗疫，其中一个痛苦经验是一些误导性资料的破坏力。批评有一小撮人不断打击政府抗疫工作的努力，包括批评全民检测又污蔑内地疫苗。林郑月娥出席医管局研讨大会致辞时指，去年有医护将抗疫议题政治化，不断散布失实资讯，政府为了反击一直保持高透明度，建立市民的信任。他相信透過專業將可以克服疫情。他又說，本港正面對醫生短缺的問題，單靠兩間醫學院增加培訓名額不能解決問題。政府已經提出條例草案，希望放寬引入海外醫生，今個月稍後將會提交立法會。冬蔥確診變種病毒的外佣和佐敦的印度裔男子基因排序相同，理大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蕭傑恆說，幾乎可以肯定社區有一條牽涉兩人的傳播鏈。蕭傑恆在本台千禧年代說，兩人的傳染途徑有幾個可能，包括由印度裔男子直接傳給菲傭，或者相隔兩三代，又或者兩人都是被同一源頭感染。他說研究仍然進行中，目前難以判斷。蕭傑恆說，檢疫酒店始終不是醫院，防控難免有甩漏。他建議當局加強對輸入個案做基因排序的能力，應該每一宗都要做，即使社區出現爆發，都能夠即時知道哪宗個案流入社區。 警方去年錄得15,000多宗詐騙案，當中電話騙案較前一年增加80%，有1,190多宗。有15宗電話騙案以違反國安法為借口，受害人由17至82歲。單一案件最高損失金額達220萬，暫時未有人被捕。警方相信不法之徒以違反國安法為由行騙，目的是想威嚇受害人。警方指騙徒假冒內地官員，以事主牽涉國安法和宣揚港獨為由詐騙，有使事主講出個人資料，又在社交媒體搜尋受害人的相片和資料，偽造附有受害人相片的法庭拘捕令，引導事主在惡意程式輸入銀行戶口號碼作調查之用，騙取金錢。警方又說疫情之下有騙徒假冒衛生署人員詐騙，提醒市民要提高警覺，切勿提供個人資料或者任何銀行戶口密碼。印度新型肺炎疫情嚴峻，連續11日單日新增確診人數超過30萬，星期日單日死亡人數達到3,689人，創新高。新德里疫情最嚴重，當局宣布延長封城一星期，鄰近的哈里亞納邦亦延長封鎖一星期，東部的奧里薩邦亦加入封城行列。日本外務省呼籲在印度的日本僑民考慮返回日本。印度總理莫迪召開會議，討論採取更多增加氧氣生產和供應的措施，以舒緩短缺問題。新措施包括在製氧廠附近建立臨時的新型肺炎病人護理中心，計劃興建10,000張有供氧設施的病床，在全國建立大約1,500間製氧廠，將現有製氮廠改造成製氧廠。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31点，跌393点，成交金额374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8.48跌3.2，腾讯控股622蚊跌1蚊，中国平安83.1跌1.85，阿里巴巴223.4跌4，美团293.8跌4.2，友邦保险96.9跌2蚊，恒生中国企业108.55是跌了8毫，新澳能源130.5跌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48，瑞士法郎0.914，加元1.229，人民币6.474，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202，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港金现价报16,40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27美元，卖出1,772.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中交通意外，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着裕民坊的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重复一次，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着裕民坊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 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断断续续排到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慢车，排到去屈地街。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嗰条支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去 Mega Box 对出。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仲系慢车，龙尾去到御龙山对出。咁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urple 32 候选名单，全年最受欢迎男歌手 Top Male Artist Justin Bieber The Weeknd Jason Mraz Harry Styles Ed Sheeran， 全年最受欢迎女歌手 Top Female Artist Billie Eilish Lady Gaga Ariana Grande Taylor Swift Dua Lipa， 全年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 Top group or band. Modern Children. Blackpink. BTS. Linkin Park. Foo Fighters. 立即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5月3日。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urple。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1960年代，三位杰出女性和女人员在森林入面生活， 他们被冠以追星三女侠之名，近距离观察星星。 极具争议性的科学研究从此改变了我们对人类的看法。 来到2020年代，三位年轻女子决心步追星三女侠的后尘，远赴非洲和婆罗洲，和星星一起生活。他们有什么发现呢？ 一起闯天下之追星三女侠，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好多人都话咧，呢一年咧系成个香港好似系一个 farewell 嘅季节嚟噶，系因为可能你身边好多人咧都会离开啦，你会同佢食饭啦吓。啊，估唔到，唔单止咧系你嘅人际关系咧，可能要有啲 farewell， 可能咧就连一啲即系吓你睇开嘅一啲节目咧，你都要同佢 farewell。咁啊，因为最近咧即系喺呢一个香港电台啊，我哋咧都会有呢个新嘅政策啦，就会咧喺 YouTube 啊，又或者喺 Facebook 度咧，一啲已经出街嘅节目咧，超过一年嘅舊片咧，都會係將佢即係移除嘅嚇。咁啊，呢個當然啦，就同港台官方網頁版嘅做法一樣嘅，因為港台官方網頁版咧都係最多提供到咧12个月嘅節目重温嘅啫嚇。咁啊，所以佢而家喺呢個 YouTube 咧同埋 Facebook 咧都會有呢一個咁嘅政策。當然啦，係會好可惜嘅，因為點解咧？平時我哋咧喺港台官方網頁咧，可能你就因為驚佢個 server 有容量限制咧，即係我哋要割外啦嚇。其實照計咧，去 YouTube 啊或者 Facebook 度咧，即係個 server 係阿公噶嘛，公海噶嘛。其實就照計唔使咧有呢一種咧，即係對空間咧嗰個儲存太敏感嘅。啊，不過冇辦法啦，我哋正所謂咧，最緊要一視同仁。系啦，标准划一嘅，所以都系得翻12个月嘅节目重温。咁换言之咧，就好似坊间嗰啲铺头咁样啊，喂， 埋嚟睇埋嚟揀，因为呢期间限定啊，喂而家你真係可以呢将呢个呢撞下一个招牌呢话俾人听，喂期间限定啊，只限12个月，係啦，12个月之后呢佢就会即係下架㗎啦咁样。啊，可能呢个做法呢会唔会再令到大家呢更加关注呢香港电台制作嘅节目呢，可能会吸引咗嗰个关注度就更加高㗎喎。係呀，你諗下间铺头啊，佢一同你讲话呢周粒清货大减价，哇你都即刻扑到埋去呢买返两件㗎。咁而家呢会有呢、這、一个期间限定呢，都等大家呢即係多一分嘅即係珍惜啊。咁呢而家我见到呢身边好多朋友呢甚至乎有啲市民呢就话啦，使唔使呢即係不如 back up 定先啊。有啲人就会话要下架下载啦，因为当你要下架啦，咁佢就要下载，咁就要留一个纪念。咁冇嘅，呢个你自己个人嘅行为，咁我都冇办法可以阻止你㗎。咁只能够话呢有啲似签纪念册啊。点解呢？即係当你呢毕业嘅时候呢，咁大家呢纷纷就会影相啦，然后呢就会喺纪念册度呢就留低啲纪念啦咁样。係纵使呢你知道可能毕咗业之后呢你都唔会见返各位朋友㗎啦。咁但係呢纪念册中留纪念。就所谓咩话问勿忘纪念册中人啊，系啊，冇错，呢个可能咧都系而家大家做紧呢样嘢嚟噶。咁可能咧，以后你冇得喺呢一个网上呢啲公开嘅平台咧，欣赏翻咧香港电台以前制作嘅节目咧，咁啊可能你用自己嘅方式去做纪念咯。嗱，不过咧，我觉得如果全部都要一年之后咧，嗰个节目就下架咧，即系未必有点可惜。点解咧？因为我睇翻咧，譬如我哋祖国嘅 CCTV 咧，即系中央电视台咧，佢喺 YouTube 度佢都开咗个 channel 嘅。佢哋嗰啲节目你知唔知留咗几耐啊？譬如咧2005年啊、2007年啊嗰啲咧春节联欢晚会咧，仲有得睇噶。你知呢个节目咧好受欢迎，我成日都我每年都收看嘅。咁啊，佢里边有啲咧小品啊，又或者咧会有一啲即系报道咧，佢都仲系会有保留喺度嘅。嗱，所以我觉得咧应该有啲灵活弹性喺度。点解咧？好嘅节目。一啲值得推广嘅节目，又点能够一年之后呢就将佢摆埋一边呢？我哋应该好似 CCTV 咁样呢，一啲群众啊喜闻乐见嘅节目呢，如果你话可以呢即係有特别处理呢，都可以俾佢保留耐啲嘅话呢，喂其实有助呢推广香港一啲即係正面嘅信息㗎喎、哦。你諗下，我哋而家最近都有呢一个呢由特首主理嘅呢一个选委会啊面面观嗰个座谈会。咁其实呢啲节目咁正气，点解一年后应该都可以保留呢？咁我諗大家先至能够呢多啲了解当时呢曾经社会发生啲咩事㗎嘛。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嘅话呢，一啲比较正面啲嘅好似呢啲节目，咁应该呢就可以多啲保留嘅。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觉得我哋可以有一种弹性保留喺呢树呢？咁呢度呢梗係要介绍你睇下呢，即係期间限定呀。咁不如大家都要睇一睇啦，究竟仲有啲咩即係节目呢可能你会消失咗呢，你不妨都睇下㗎。铿锵集啦，头条新闻啦，呢一啲节目呢一年之后呢，特别系呢有一啲系特备节目嚟㗎。因为原来呢而家 YouTube 上面呢铿锵集呢最旧嗰一期呢系2014年4月嘅雾霾北京啊。咁不妨呢大家就睇下呢一个呢即系将会呢就会下架嘅呢一辑嘅节目。去到2014年啦，当日究竟嗰个制作系点样嘅呢？当年嘅祖国北京同今日有啲咩唔同呢？可能我哋温故知新呢会见到哇祖国取得呢一个咧非常之好嘅发展啊，所以咯，保留旧嘅其实都有好处噶。我会俾咧，我会俾咩好呢？我会俾三个摄影机佢啦，系啊，因为摄影机留低嘅记录咧，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睇啊。啊！我哋好多咧，即系 DJ 咧，有阵时都会将自己觉得咧好睇嗰啲节目咧，我哋以前仲有得 archive 嘅，攞柄 DAT 咧记录低佢嘅。阿程真鹏，你喺港台都做咗咁多年节目，你有冇都为自己 archive 翻一两集代表作咁样咧吓？ 有啊，不過我唔係用你講嗰種再睇啊 ，DAT 冇人知係咩嚟㗎啦。 我多數嗰陣時係儲咗喺啲 MD 嗰度啊，都一樣係煩嘅，唔知揾咩嚟到去 read 翻出嚟嘅，真係 係啊，反而好似不如用 VHS 仲抵啲。 喂，不過你話時話最近咧，我哋清一清嗰啲雜物櫃咧，抄咗有一箱咧係你老兄做節目以前咁嘅節目啊。又好似又关我事咁啊？ 系咩？ 不是请客吃饭成罗嘢喺度啊！ 你啲青春记忆咪翻咗嚟咯？ 我要问下你边啲要边啲唔要啊？ 过咗一年未啊？ 哇，几廿年 咁下架啦！ 好啦，我哋唔好讲啲咧，成年前或者几十年前嘅嘢啦，我哋讲下啲咧近期一啲嘅嘢啊。咁啊，讲到系网上边疯传嘅短片咧，就经常都有好多咧好有趣嘅画面嘅。咁啊，最近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咧？就有一個咧短片咧喺網上瘋傳啦，尤其是喺內地咧，就係同呢一個嘅校園有關嘅。咁呢一個嘅校園咧就係內地嘅清華大學啦。咁啊，由於咧清華大學咧就喺最近咧就慶祝佢哋咧110週年校慶啦。咁啊，其中學校方面咧就有同學咧都就此而作出一啲嘅表演嚟到係即係賀下校慶咁嘅。咁原來咧，其中就有一條嘅短片咧，就係見到咧有一班嘅女同學咧係跳熱舞啊，咁嚟到咧去慶賀呢一個清華大學110週年校慶嘅。不過呢一條嘅短片咧，即係佢哋喺表演嘅時候俾人拍低咗啦，咁然之後咧傳咗上去網絡上邊咧，就成為咧大家搜尋嘅熱門話題。咁其中咧亦都有彈有讚嘅，讚嘅就話佢哋咧青春活力啦，好有動感啦咁。咁而彈嘅咧亦都好多負評啊。咁主要就係話咧呢一班嘅女同學咧，跳嗰種舞蹈咧，嗰種熱舞咧，就真係低俗啊！話佢哋咧有辱呢個校風啊！又有人話佢哋咧著嗰啲嘅舞衣咧就短切切啊咁樣啊，真係咧都唔知成何體統啊咁樣咁啊，所以咧就比較咧係尷尬一啲啦嚇，即係可能學校方面都不過又咁喎。喺學術界咧，啲朋友咧就覺得咧，其實咧，呢一種嘅舞蹈咧，即係姑勿論佢係點樣去演繹都好啊，一班嘅同學啊，肯咧去排練一隻嘅舞蹈嚟到去為校慶演出咧，其實咧都係表示咧佢哋自己對於學校嚟講咧，佢哋都係非常之鍾愛啊，同埋都係有感情啊，咁啊先至會係咁做嘅啫。咁同時咧即係舞蹈還舞蹈啊，咁起碼佢哋有一顆心咧，都係想為呢個校園咧嚟到去贈慶啊，係嘛？咁啊，我都睇下呢一條嘅短片咧，都確係啊，睇完咧都係有讚有彈。赞咧就系咧，真系可以俾人咧一睹啊！呢个清华大学呢个著名学府入面嘅学生咧，都唔系净系话只系懂得做学问啊，吓同学一样系好动啊，同埋咧懂得潮流嘅一面嘅，所以佢哋跳咧跳啲嗰个款咧，其实你就咁睇咧，唔听声咧，睇画面咧，佢哋真系学似嗰啲咧 K-pop 嘅女团啊！跳嗰啲舞蹈咁款嘅吓，即系有啲都搔手啊咁样嘅，咁但系弹咧就只可惜，即系有心啫，但系咧似乎力有不逮咯。从嗰个舞姿可以见到咧，女同学咧都唔系好熟嗰啲舞步啊吓，动作咧有啲生硬嘅，咁啊更加滴汗咧，其实就系当你听埋嗰个音乐嘅时候咧，你就以为嗱冇音乐嘅时候，你以为佢跳紧 K-pop 啊，哇！著埋啲音樂嘅時候，你開翻唔好瞄佢，而係聽翻啲音樂咧，你就會覺得啊，點解咁奇怪嘅？因為音樂咧，竟然係好似咧軍樂團咁款嘅銀樂隊啊，咁演奏嘅音樂，咁都真係咧幾唔夾下嘅。咁仲有一點咧，就奇怪啲嘅咧，就係、衣著舞衣方面啦。佢哋著嘅舞衣咧，係嗰啲咧，有點疑似艷女郎嘅金色流蘇露臂短裙啦。咁又真係咧，唔係好型啊！K-pop 女團啊，似乎嘅衣著上啊，就唔係咁著嘅，應該可以著得型啲咁嗱。我哋香港咧就唔同啦，点解咁讲咧？嗱，彭仔咧都见到咧，如果就住校园方面咧跳舞啊，一齐排一隻舞嚟到去宣扬一样嘢，或者去推广一样嘢咧，其实我哋最近香港咧都有噶，大家有冇见到啊？嗱，我介绍你啊，呢一个嘅 channel 咧就系嚟自咧系 EDBGOVHK， 即系咩啊？即系香港教育局咯。咁佢有一条短片咧就叫做应用学习价值高多元发展创出路。 道，咁係新嘢嚟噶。我都係最近咧喺公仔箱嗰度咧見到呢一條嘅短片，咁就有一班嘅年青人咧著住校服嘅男男女女咁，然之後咧就大跳咧，真係好似 K-pop 嗰啲嘅舞蹈，同樣啊，嗬，同清華大學嗰啲嘅女學生一樣。咁但係咧，佢哋咧就會係跳跳下之後咧，就會講出咧，應用學習有啲乜嘢好啊？然之後咧，佢哋嗰啲嘅面部表情咧，又係嗰啲，真係好好啊！即係嗰啲咧，哇，係好入腦噶，睇完即刻咁正嘅短片，點可以錯過啊？大家真係要睇啊！嗱，我彭仔咧就會俾咧，起碼都有啊，五個著紅衣。舞衣嘅，即系红色舞衣嘅跳舞女郎啊，比够五个佢哋够疯狂啊！桂花田，一齐嚟跳下舞咧！ 不如听日你嘅小确幸就你同阿豪仔一齐跳下呢个 清 华 大 学 舞 啊！ 我啱啱想话，点解你唔跳呢？人哋都跳咯。 我真系有自知之明四个字，好紧要 嘅。你一跳埋落去，成件事就冇事啦，即刻，即系唔使再有嗰啲咩艳舞嗰啲咁样嘅称呼啦。 系啊， 你一跳直情系母亲节献礼，系咪先？ 如果唔跳清华，可唔可以跳教育局嗰个？ 好啊，一齐跳啊，嚟啊，吓你啊，边个带嗰啲衫翻嚟啊？ 系啊系啊， 金色流苏啊，好嘛？嗱，你唔跳啊，你帮我哋搵啲衫翻嚟啊， 睇下点啊。嗱，唔知大家咧屋企咧有几多个排插咧，即系拖牌啊吓！你个拖牌又插咗几多部机喺度咧？啊，插咗几多个电话喺度咧？其实咧，家中嘅用电安全咧，真系好重要，好重要，好重要嘅。阿妹妹睇到咧啲新闻啊，住宅有火警咧，大多数都系话因为漏电啦，电线电掣嘅短路啦，或者系电器过热等等等等嘅问题啦。嗱，真系千祈唔好睇小啊！一次火警咧，可以烧毁好多嘢啊！唔好彩嘅，可能命仔都冇埋啊！啊，有报章报道咧，就请咗一个理工大学嘅机电工程学系嘅教授啊，郑教授咧就教下大家一啲咧家居电器嘅用电安全，尤其系耗电量大嘅电器，例如有啲咩啊？三二一，哦系啦，有烫斗啦，有风筒啦，同埋暖炉嘅啊，呢啲发热嘅家电咧，其实咧佢哋嘅瓦数咧系可以去到1000瓦。甚至2000瓦都有嘅，可以系好高嘅。咁即系点啊？即系当你用呢三个电器嘅时候，佢哋需要独立一个自己插一个长身嘅插梳，即系插头啊，而唔系可以用拖牌又或者万能插梳咯。咁万能插梳可以用啲咩啊？小家电就可以啦。咁啊，咁拖牌咧有啲咪有掣开关嘅？咁系咪要用先开？唔用就要熄啊？系啊，嗱用即系唔用嗰时熄咗佢，用先可以拍翻个掣。虽然咧即系个掣仍然咧插咗喺个排插度，你咪叫有啲灯着咗嘅系啦。但系咧始终熄咗嗰个掣咧系嗰个切断电源啊，确保嗰个电源咧系冇嘅。咁啊用拖牌嘅时候咧，教授咧就建议啦啊。即系譬如你要用嘅时候咧，当你嗰个电掣系处于呢个熄嘅状态时，先插入嗰个插梳，跟住咧先开嚟用，系啦。咁但系有啲咧，我长期插住喺个拖牌嗰度嘅喎，咁点啊嗰啲啊？咁啊教授就话啦，其实都可以嘅。咁啊就要定期咧 check 下嗰条电线啊，同埋个掣有冇过热啦，有冇异样啦，有冇披口啦咁。咁啊有啲咧排插安全即系咁嗰啲排插咧安唔安全啊？咁样点样睇啊？咁一般咧写住 British Standard 咧，即系话英式规格咧，咁啊拖牌后边背后咧就会写住 BS 咧，咁啊相对嚟较安全嘅。咁啊同一时间插四五个电话系咪得啊？会好过分啊？咁样教授就话啦 ，USB 电充电咧用电量其实好少嘅，得280mAh，咁即系咩啊？即系0.28A，咁即系咩啊？系，即系话一个13A，即系我哋而家咧香港用嘅13A 嘅插头咧，得有13A，而你插电得个0.28，所以咧有排都未到顶。即系话你有128G 嘅用电，佢即系用你一G都唔使嘅嘢，咁你话啦系咪？所以佢话 OK 嘅咁，所以咧用电安全好重要，大家要清楚啊吓。今日咧分享咧 CLP， 即系话中电啊，中电嘅 channel 咧，佢哋有个叫做悭电乖乖 ，please come。 and Save the Earth。咁咧就话啦，有几个好熟口熟面嘅卡通人物咧，就同你分享点样悭电啊，最啱俾小朋友睇啊，从小教育佢哋，点样系为之悭电，用完嘅电要熄咗佢啊，我会俾三个手指供佢。 草案希望放宽引入海外医生，今个月稍后将会提交立法会。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说，随着北京在世界上的角色不断增长和转变，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分歧令两国变得越来越难以调和。阿德恩在奥克兰举行的中国商业峰会上致辞时表示，新西兰将继续为香港、新疆维吾尔人等个别议题和五眼联盟的其他成员国商讨，强调维持和中国的关系从来都不容易。阿德恩又说，中国和新西兰在某些事情上不能亦不会有共识，但是强调无需以有关的差异界定两国之间的关系，亦认为新西兰和中国以及印太地区和欧洲等国家都正是应对有关挑战。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大部分地区录得三至四毫米雨量，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97点，跌427点，成交金额449亿。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8.46跌3.4，腾讯控股622.5跌5毫，中国平安83跌1.95，阿里巴巴223.2跌8，美团293.2跌4.8，友邦保险96.45跌2.45，恒生中国企业108.3跌1.05，建设银行6.09跌6，工商银行4.98跌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7，英镑10.735，瑞士法郎8.5，欧元5.995，加元6.318，新西兰元5.573，欧元9.337，每百日元对港元7.0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55。港金现价报16,400跌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4美元，卖出1,773.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慢线的交通意外清理了几分钟，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就喺九龙湾港铁站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慢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学园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排到去水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纪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着康湖居一段比较挤塞，特别是去九龙方向龙尾就在打豪敦路。最后环保处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1960年代，三位杰出女性同类人员在森林入面生活。 他们被冠以追星三女侠之名，近距离观察星星。 极具争议性的科学研究，从此改变了我们对人类的看法。 来到2020年代，三位年轻女子决心步追星三女侠的后尘，远赴非洲和婆罗洲，同星星一起生活。他们有什么发现呢？ 一起闯天下之追星三女侠。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不怕沉气，最喜欢提醒屋企和身边的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啊。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疑咨询热线18222。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春夏秋冬是四咩啊？ 四隻花咯，打牌有番嗰啲啊，系个花字。 错啦，春夏秋冬是四季啊嘛，系个季字。第二个字春夏秋冬是四咩啊？ 又系呢条，今次仲唔系个季字？ 错啦，春夏秋冬是四隻花嘛，系个花字啊。 哇！ 第三个字春夏秋冬 仲嚟？ 就唔问啦。我今次问梅兰菊竹喺边度种嘅？ 喺泥度种，喺个泥字，桂花泥。 错啦，系田啊嘛。 吓，你嗰块咩田啊？ 桂花田咯，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丰收快活人嘅桂花田。 哦，你话嗰个中意打牌多过中意打工嘅桂花田咪得咯？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吓，唔知你记唔记得咪咪姐有个广告呢？ 乜嘢？ 边边边，原来系偏偏偏。 嗰啲网上嘅裸，唔系 裸，唔系裸聊，总之都系嗌你骗案啦， 欺骗感情，欺骗钱。 以前就有变变变生命力，而家就系骗骗骗咧，就系、是、 好嘢， 呃、啊、你嘅财力。 你仲记得变变变生命力、啊？ 哎呀，我记忆唔止一年噶， 系 啊，我 archive 得好好啊，我脑。 如果 过咗 一年，就系咪加火？ 就大件事啦，真系。 喂，嗱，做咩事？头先咪听咗咯， 系啊， 宣传声带， 骗子啊， 提子啊， 提子，提防骗子。 系啊。 喂，我哋而家咧，真系都要与时并进啊！计呢一个咧，猜猜我是谁啊？冒认大陆官员啊，或者呢个叫情场杀手扮美军之后咧， 系咪仲有？仲有咩？ 伦敦金咯。 系啊系啊， 嗰啲咯， 力狗上身咁 样， 仲有啲嘢未收嘛？邮局系咪？ 系 啦，嗰啲啦，系啦，顺 窿。咁而家咧，即系最新潮流啊！哇，即系呢个热潮咧，就直卷啊！ 系报章咁形容嘅，与时并进。 与时真系撞鬼你， 与时并进系 好似 赞 佢嘅，系啦。所以只能够话咧，佢就紧贴啊，紧贴呢一个时事啊，令到我哋咧，即系不能够不提防啊。国安法电骗案， 哇，真系啊！ 我讲个名出嚟，自己个心都打咗个冷震。 你都系啊，都唔知会唔会有机会啊？ 因为我惊啲人听到，我惊啲人咁样听咧，以为话国安法骗案咧，以为我唔系以为我哋侮辱紧国安法 啊！嗱，我哋 大佬梗系唔系啦。 有个电字我听到， 系啊系啊，而家讲清楚，电骗系啦，讲清楚。 走音嘅点解你？ 我惊啊！我 震 啊！我心啊！ 我哋俾警察抄牌。 系啊，我哋而家只系话俾你听，原来咧网上面咧有呢啲骗徒咧，就系以国安法的名义来呃你钱，仲要又是 好大胆啊！ 好大胆啊，系啦，但佢又好新、啊，佢新到令啲人咧就终于咧，即系你谂下，本来你个女嘅脑咧个防御机制咧，一听电话咧就话，嗱佢一讲包裹我就 cut 佢先噶啦，佢一讲咧系刘美君咧我就 cut 你先噶啦，国内公安 cut 我先噶啦，佢话咧如果我咧身份证咩俾人扣查，有钱要认领，我全部 cut 佢先，谂住防呢啲，点知 Peter 就话。我是国安的，哎， 系啊， 你个脑里边冇呢两个字喎， 系啊，即系从未出现过噶， 啊，咁一定系真嘅，嗱，咁啊，所以中毒啦，真系吓。 喂，我讲紧唔系而家先至，即系今年，而家 旧年开始有啦， 旧年八月，即系话国安法立咗之后冇几耐啫，已经哇，真系唔该晒， 真系啲骗徒啊， 好 快啊， 好斗胆啊， 唔系，即系而家佢就总结咗有好多啦，咁样， 边个佢啊？ 即系警方咯，佢话旧年啊，即系嗱，其实旧年国安法六月三十日凌晨。神生效啦，咁警方就话咧，其实净系讲紧旧年咧，涉及俄青事主违反国安法嘅电骗案咧，都已经有15宗啦。 哇！ 即系半年啫，其实你谂下，由七你当七月一号正式生效啦， 系啊， 七月净系旧年咁样咧，即系 差唔多每个月都有两单。 系啊，咁啊事主咧仲要年龄咧， 你谂下未够一年， 未够一年， 已经15宗啦。 系啊，同埋咧个钱都唔少噶。嗱，虽然。同騙情相比咧，實在係小巫見大巫。 我都真係嘅， 最多就魚毛，因為佢而家只係最高係涉及200万啫， 係220万， 最多係啦， 都多啦， 喂， 過100万。 上次個富婆嗰個感情 億 係咯， 嗰個成億 個， 係咪先？ 嗰 個唔係感情，嗰個唔係用感情騙案嚟嘅，嗰個係用第二啲啊，即係又係話佢咩，即係又唔知咩上面又違反咗啲乜嘢嘅， 都係 啦，都係呃人啫。哇，咁事主嘅年紀咧就介乎17至82岁，咁即係你由後生去到可以生得出幾個後生都中咗招噶啦， 三代同堂， 三代真系三代同堂， 真系三代。 唔通真系就系基于大家对于呢个国安法啱啱推出咧，嗰个认识或者认知咧唔系咁深啦， 可能 所以容易俾啲骗徒有机可乘。 系啊，同埋呢个咧，即系可能系新啊嘛，即系佢会觉得咧呢件事咧就可能连啲 又重要、啊， 连啲受害人都会觉得。冇理由咁快就呃我嘅， 喂，唔系啊， 应该就真嘅， 系真嘅，咁我一定要去澄清翻先， 系啦， 我系冇犯， 同埋我谂佢贪就贪在咩咧？就系因为呢个法例够新咧，咁咧你见到咧冇一个人咧够胆话俾你听咧，佢好清楚。系啦，唔系，系啦，唔系，我哋讲清楚啲，个法例好清楚嘅，系我哋市民唔清楚。 即系譬如嗰个受害人嘅隔篱邻舍，以至到佢屋企里边嘅朋友， 佢无论问边个都 系 啦。你谂下，你嗰啲感情骗案咧，你都仲可以问下。哎呀，请白啊，佢话呢，佢喺美国嗰度咧，想同我相叔相妻，我信唔信得过啊？咁样。 你叫佢边个 想你睇下 定情信物寄俾你？ 你先有啲渣拿㗎。 係啊，嗱，你都問到人啦，但係你試下而家我打嚟話，清白啊，你識唔識有人做國安㗎？佢話我喺大陸長沙，唔係長沙灣喎，係長沙喎，湖南個長沙。佢話我播毒喎， 咩事啊？ 係 啊，咩播毒啊？ 播毒，佢話我講嗰啲，我唔講得嗰兩個字㗎，總之淨係講播毒啦。佢话播毒啊！阿请白，你觉得我有冇机会系播毒啊？ 我帮你问下， 你问边个啊？ 我净系识林郑月娥， 咁你系咪可以播？ 你可唔可以直接揾到佢啊？ 你问唔问到佢先？ 我去佢办公室门口等嘅咋，都系 唔得噶，要去申请噶，有好多警察喺度问你嘅，你想递信就递信。 哎、因为咧，你知唔知而家其中呢个 case 咧？就是陈女士嚟嘅。 陈女士即係喂我想话呢如果我係陈女士呢我都有啲担心。 陈女士囉。 係我真係陈女士。 係呀。 因为呢对方呢係有埋我个名呢我身份证呢我嘅相片嘅。 有你张相 係喎佢咁讲呀佢部长咁讲佢有埋佢嘅相片嘅。 佢话有佢姓名啦有身份证啦。 喂呢样嘢。 咁样。 係呀咁 相片啊，唔知有 有 有 啲 呢份报章，佢话甚至有埋佢个相片。 哦，系咪系咪？ 咁佢梗系信以为真啦，因为佢就话啦，佢不过咧呢个局咧有啲新鲜啊，系咪有噶？香港中央电信局系咩噶？ 冇听过。 嗱，佢就话啦，上个月初佢咧就收到一个叫做打电话嚟自香港中央电 信 局打电话嚟，就话佢涉嫌一宗二级国家机密嘅案件。都怀疑佢涉嫌咧吓宣扬港独信息同埋洗黑钱，触犯呢个国安法。 系啊， 因为咧嗱，讲一大扎嘢唔紧要啊，问题就系、是。都紧要嘅，唔系唔紧要，但系有埋佢个名同身份证号码咧，你系咪陈宝玲咧？咪电话1872388身份证号码，哇，佢知埋。 但系而家咧，我哋都要话俾大家听咧，已经系基本操作嚟噶啦。上次嗰个富婆几亿嗰个咧，一样啫嘛，佢就 系 知晒身份证住边系啦。咁所以咧，首先而家咧，大家千祈唔好再太惊讶咧，就系点解 你会有我资料？ 系啦， 即系话大家喺坊间，除非你真系完全一啲都冇接触到任何一啲铺头啊、食肆等等。留低你嘅电话同埋名啦， 啊、 否则嘅其实即系你登记，但唔好话我哋觉得佢系卖咗嘅资料啊。总之就系唔知边度咧，你有登记过嘅，佢就有你资料啦。 如果咁咧，我哋要提一提大家啦。我哋而家逢星期三咧嗰个嘅环节咧，逢星期三咧， 系 啊， 你 做咩？ 佢真系好惊 我。其实我就系嗰个骗 子，你震晒。 唔系啊，嗰个叫猜猜我是谁咧，其实真系孏咗啦。 系 点解咧？因为之前猜猜我是谁咧，我系唔知道你边个嚟噶嘛， 啊、 我仲要套你喎、 啊。 我 系 二舅父啊！你系咪？ 你记唔记得我啊？ 你记唔记得你边个？我唔识佢噶嘛。而家咧， 我系边 个？而家呢个 2.0 嘅版本咧，我一嚟已经话，请白啊！ 系啊， 我已经知道你系边个啦。 系、 啊，使乜猜猜我是谁啫？所以嗱，我哋真系要与时并进。我哋阿台长，我哋使唔使改一改一个出嚟？ 我知你是谁。 系啦，我知你是谁。系啦，我知你是谁。好啦， 我有你身份证。 系啦，咁然后咧，佢就话啦，喂，我有你身份证登记啦。佢仲话咧，佢而家个讲法系咁嘅。佢话阿陈女士啊，你嘅身份证咧。同埋你个电话咧，俾人攞咗嚟用。 嗯， 我知道未必系你搞呢一个播毒， 但 系人哋用咗你去播毒， 为咗要澄清你自己系冇做呢件事。 系啦， 咁你所以咧，你就要转个户口。 系啦，好快嘅。 转啲钱俾我， 我又 就澄清你。我 系 转咩户口啊？ 钱咯， 钱咯， 银行户口。 系 啊，佢话咧， 佢攞嚟澄清佢自己清白。 系啦，佢跟住咧，佢就话，首先咧，佢就话佢播毒啦。咁然后咧就将佢电话咧一驳就驳到咧长沙公安局，我都话咯，佢系咪以为长沙环啊？真系，其实喺湖南噶吓。 惊得滞啊！ 系啦， 惊得滞。 边度啊？长沙， 长沙 湾啊，长沙啦，系啊， 咁先劲啊！ 其实有咪？我想话咧，有时咧，其实系咪唔识听普通话都系几好事？即 系佢系咪一定系用普通话噶？ 佢应该都系啩？佢呢度啊，佢呢度又冇写。 哎呀，哎呀， 佢冇写，不过照计都系啦啩。 即系如果唔识听嘅，我哋 讲咩啊？不过唔系，上次嗰个富婆骗案。案咧，佢咪揾咗个本地嘅几多个僆仔，话佢系公安啊嘛。我哋嗰次都研究过，照计个学生冇理由咁啱得咁巧系粗口流利普通话嘅青年啦， 所以其实都有代办嘅， 可能有，可能有代办。系啦，然后就话喂，我 系 长沙公安局嘅，我就咧发现咧，你唔单止有播毒， 长沙公安局唔会有讲广东话啦嘛。虽然你咪广东话请咁一字啊， 可能系咧， 即系佢咁好熟冇。英文干 意字啊？ 咁啦， 我哋呢个 长沙环口音得唔得？ 我哋咧将呢个语言咧就画一个问号先，咁为咗方便大家理解咧，你就当系广东话。 嗱，你快啲将900万转到另一个户口，证明你清白，因为我话你嗰度使黑钱。 我边度有九百万啊？ 佢本身真系有啊！ 佢真系有啊！ 点解佢会知道我有九百万嘅？ 系啊， 佢 乱 咁噏一个数，真系。 系啊，佢真系知道佢里边有钱啊！ 哦，系咪？佢净知道佢银行有钱。 唔知点解会知道佢有咁多钱啊？ 又系，如果咪一嚟狮子开大口900万， 系啊， 咁得90蚊啫。 系啊， 嗱而嗰个阿陈女士咧，佢真系走咗银行 嘅。系啊，嗱，仲要咧呢一个骗案里边咧有个新嘅途径，大家要留意啦。咩叫做小财唔出，大财唔入咧？ 系点 咩啊？佢又唔系赌 钱，个骗徒小财唔出。大财就唔入噶啦， 小财 佢要打长途电话来， 佢请佢食餐饭啊！ 你知唔知啊？今次有现金回赠啊！个骗徒 啊咩啊？ 系啊！个骗徒咧，个骗徒咧，首先就叫佢将900万移去另一个户口啦，证明你清白啦。 系啊！ 咁啊，陈女士期间咧，真系尝试去咁做啦。然后骗徒就话啦：啊，陈女士啊，你都愿意协助调查，态度良好啦。咁样我咧入30000蚊落你户口度。 奖赏我， 其中10000蚊咧，佢就话咧，我就入钱俾你咧，系等你买过一个电话，直接同我哋联络嘅。 点解嘅？ 真系啊，佢入咗30000蚊，其中10000蚊咧就话咧，俾你买过部手提电话。 咁仲有 就直接同我哋联络。系啦，另外嗰20000就奖励你嘅。佢话因为你愿意配合调查咁样。 哇，咁啊好开心。 喂，咦，佢拿住咧香，即系好多香港人都会觉得咧，喂，咁好似 20000蚊， 系啊， 唔系，但系问题佢觉得哇，佢咁着数嘅咁样吓。 好啦，咁我哋为咗节省时间，我不如我交代呢30000蚊嘅来源先啦，因为好笑。 系点啊？ 警察而家接获呢个报案啦。咁咧，开头个事主都话啦，咁佢小财唔出，佢都入咗30000蚊俾我， 系咯， 咁点知接手嘅东九龙总区重案组督察莫子威就表示，我哋发现咗啦，存入你户口嗰30000蚊咧，系属于另一个案件嘅受害人嘅， 吓， 即系话咧，个骗徒系冇蚀底过噶。即系我哋真系要提醒你，个骗徒真系冇死错人嘅，先压咗程振鹏30000。 我系陈女士，系啦，你压佢先。 我压完程振鹏个30000，将呢30000当甜头借花敬佛， 就俾陈女士 口度。 系啦， 哇！你话真系。边有得谂啊！我仲太天真啦，以为你小财唔出、啊， 佢一啲成 佢一啲成 俾， 冇错， 佢唔系佢有打电话嘅，佢可能要买嗰啲身份证啊、电话嗰啲钱嘅，可能都要买资料嘅。 咁佢、中间咧，点解仲会令到陈女士好惊呢？因为咧，佢曾经噏过几句嘅，佢就话第一国家机密啦，你唔合作会即刻拉你啦，同埋第二咧，佢就话啦，我哋咧系可以喺2个钟头之内咧去你门口揾你噶，如果你而家真系唔合作。咁咧，阿陈女士咧事后接受警方即系调查嘅时候咧，佢就话啦：我信啊，因为咧佢真系咁讲，佢话因为中国政府效率好高，我信佢会咁做啊。 咁啊， 咁啊，你冇得否认噶，系咪先？ 佢又唔系话政府， 佢唔系话，因为讲紧公安啊嘛，国安法啊嘛， 砰砰声咁两个 钟。但系其实之前警方 俾我真系会想两好啊，两个钟 你 上 嚟，我洗 就 洗。 你以为啦？国安法我大佬， 系啊，我哋咁话， 我梗系离开间屋啦，喺外边望住嘛。 仲 要你知唔知边个啊？你知边个系啊？ 有冇人两个钟嚟走嚟拍我门咯？ 唔系，我觉得咧，所以呢个骗案咧，你话有啲咩任何正面嘅信息可以提供到出嚟咧， 真系要熟读国安法。 系啦，冇错啦，即系我哋嗰个国家安全教育日，就真系应该多办。系啦，因为咧， 净系4月15号。 系啦，因为 4月15、6月15、7月15，每个月十五号。 你谂下，以前你办呢个教育日咧，本来系就希望你认识国安法，然后等你可以保障国家安全。我觉得而家应该咧就加多个，即系应该即刻加多个，保障你嘅。钱财安全 系啊，财物安全， 财物安全，因为呢个系要对抗国安法骗案呢一啲咁样嘅歹徒嘅， 利用国安法 系啦，我哋应该啊。我哋应该反问翻对方，你话你系国安嘅部门啊嘛？ 请你噏出， 请你噏出， 你阿头叫咩名？ 唔系，有边一个安全范围属于国安嘅？A 人身安全 ，B 食品安全，C 打翻佢转头， 系啦，系啦，咩安全？即个呢？我即个啦。嗱，我上过国安教育日噶，我唔信你啊，而家咁样。 但系我想话咧，即可能咧，啱啱受骗呢啲香港市民啦，其实佢哋可能咧都已经有防范啊，点知即一讲到呢个咧新嘅法。嚟嘅时候咧，佢哋都 即係爭啲就祝祝福啦。 喂，好似話好彩喎，陳女士最後 係啊，因為佢最尾都 因為銀行、啊、 銀行警醒咗啊， 銀行啊即刻報警啊， 即係見佢做乜轉曬啲錢去你個户口啊。 嗱、啊，你話第二個正面信息咧，就係、是證明我哋市民心目中咧，其實對我哋國家嘅辦事效率咧係好正面嘅，因為佢係相信嗰個 效率 係好高嘅。 乜唔係講過話咧？大陸嘅公安唔會落嚟香港拉人做嘢嘅咩？ 佢冇落嚟啊！ 佢冇落嚟啊！ 佢頭先個電話裡面講乜啫？ 佢有兩個人喺你門口，可能係香港嘅國安公署人員嚟噶嘛？ 有國安香港、 啊，所以你又唔熟讀國安法啦、哎。我哋一樣有國安公署嘅人啊嘛，可能佢就覺得 連呢條覺得自己係覺得喂，佢哋唔會落嚟拉我先，所以呢啲係一條騙案嘅都唔得咯。 同埋我覺得咧，應該提醒各位市民咧，如果真係涉及國安法嘅話咧，你睇報紙就知噶啦，錢係解決唔到問題噶。你唔系谂住攞几百万你就冇事啊？你都傻嘅， 即系话 执法如山啊嘛！你见到有边个会攞话几千万俾佢保释啊？傻嘅，即系你要睇新闻，国家安全重于一切啊！你唔好以为你嗰九百万可以令到你啊脱身啊！真系 用钱解决唔到嗰啲问题啊嘛！ 下次你收到呢啲电话，你第一时间自首，即刻报警，然后唔系话我俾人骗，你话我认罪。系啦，你等法律去制裁你。 系啦， 如果人哋话你 系啦，咁咧我谂你应该就 又可以乱咁讲喎。阿曾志，我又觉得唔啱。 咁最后法律会还你清白噶嘛？咁而家咪还你清白咯。 你认罪，你唔得唔可以嘅，都唔可以。 一嚟就请佢按程序做事啊。 好啦， 系啦，系啦。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政府要求全港外佣限期前强制检测，并研究要求续约或转约外佣要接种新冠疫苗。评基会主席朱敏健话：，若果任何措施的目的为保障公众健康，包括防疫，相关措施有合理和必要性，即使造成差别待遇，都不违反残疾歧视条例。 若果措施針對特定種族，就可能違反種族歧視條例。但是政府考慮實施的措施是針對一種職業，所以不算違反法例。他說政府仍未落實相關措施，認為仍然有很多討論空間。另外有團體到平機會投訴，認為特區政府針對外傭的措施涉及歧視，他們指強制要求外傭接種疫苗和檢測是違反人權，要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收回外傭可以選擇不到香港工作的言論和道歉。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決定，暫時不因應審計署最新報告書中入境處調查假結婚的章節召開公開聆訊。帳委會主席石禮謙說，委員會從衡工量值、良好管治和對社會影響三項因素考慮是否召開公開聆訊，認為報告提及的情況較平常，從衡工量值角度而言影響不大，但是從良好管治角度而言就有需要更正之處。他說委員會將向有關部門提出書面查詢，視乎回應再決定下一步行動。重申政府有相關指引，列明帳委會公開聆訊前，政府部門應該避免公開評論審計結果。最新一份審計報告其中一章建議入境處加快處理未完成的假結婚調查個案，入境處回應有不適刑事調查的人胡亂批評執法部門的處理手法。金管局公布撇除其他投資收入後，今年首季外匯基金投資收入是116亿，按季跌89%，按年就由亏转盈，去年同期蚀861亿元。多项投资中，今年首季只有债券投资录得亏损，至于香港股票和其他股票录得76亿和188亿元投资收入，按季分别减少68%和66%。上季外汇投资收入12亿，按季减少近94%。期内股票和外汇投资收入按年比较都是由亏转盈。印度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失控，当地连续10日确诊数字超过30万，疫情拖累执政人民党在西孟加拉邦地方选举失利。今次选举被外界视为反映民众对总理莫迪抗疫措施的不满程度。莫迪和内政部长阿米特虽然在西孟加拉邦大规模拉票，但仍然难逃大败。现任邦首长班纳吉带领在野党派胜出，在294邦议会议席当中取得超过200席，班纳吉将第三度出任邦首长。当地有专家批评联邦选举委员会充是允许选民投票，大批民众无视社交距离措施和戴口罩的规定。班纳吉在胜利宣言表示，上任后将立即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75点，跌449点，成交金额506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8.44跌3.6，腾讯控股622蚊跌1蚊，中国平安82.65。 跌2.3，阿里巴巴222.8跌2.2，美团293.2跌4.8，友邦保险96.4跌2.5，建设银行6.07。建设银行最新6.06跌9，恒生中国企业108.2跌1.15，工商银行4.99跌7，药明生物108.1跌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55，瑞士法郎0.914，加元1.229，人民币6.474，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202，欧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港金现价报16,44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1美元，卖出1,774.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中交通意外，在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就是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有交通意外，一带就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潭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还是车多，龙尾在兆辉台。咁在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津桥那段还是车多，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32 候选名单， 全年最受欢迎日本金曲。 Hey Butsu-san，怪物小姐 He Like Can featuring I Miu， 平井坚 featuring I Miu， 爱妙。 誰にも言わない，不向任何人诉说。宇多田ヒカル，宇多田光。 探店感电 Unit Kenshi 米津玄师， 波姆达严 Lisa， 库诺哈内无垢的羽毛 ，Hamaki Kochi 玉置浩二， 立即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5月3日，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opol。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哋嘅生活就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齐接种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星期一广播道人妻信箱之。是不是是又借不是又借是又帮不是又帮是又请不是又请啊你。你隔离那个是不是一个大好人呢朋友或者家人呢叫他来帮下手呢问他借嘢呢他永远都 say yes!OK,OK,、okay, okay, 没问题。甚至去埋你家打牌吃饭宁愿自己改行程都会应承你个家人又或者朋友的呢你有阵时好人得滞你就会吓，系啊，你啲朋友屋企人就开心啊，但系你会可能咧得失你隔篱嗰个同你反面嘅。 做咩啊你？我买咗餸啦，你又买？你啲工友有你食饭啊？吓！ 哎呀，睇到仲问嘅你衰婆，攞啲餸啦，好重噶嘛。嗱，佢哋六点半就嚟噶啦吓，嚟我哋屋企啊，打个牌先，八点啦，开饭啊，唔该老婆啊。 哇，真系仲惨过出面嘅食肆 A B C D 啊！哎呀，点解啊？你唔问下我先嘅咧吓，唔系第一次噶啦噃吓。 你都讲得啱，都唔系第一次，咁我问咩啊？我带朋友翻屋企，唔系要你批准系嘛？ 咁间屋啊，唔系得你一个人住啊？我要准备一下噶嘛？ 做咩啫？咪次次都我翻嚟，你先执屋噶啦，又唔系你搞，你准备啲乜嘢啊？ 咁啊，我系咪要执好啲我个样啊？ 吓、 啊，我啊系咪可以咁样咁乌乌歪歪咁见人啊？唔得噶嘛，唔得噶！笑咩你啊？ 老婆 笑啊你 啊！老婆识你几廿年啦，你终于知道自己平时个样唔见得人啦。嗱，喂，我忍住你咁多年啦，所以我咪成日约朋友咯，我咪想对住佢多啲咯。 你咁讲系咩意思啊？你啊死佬！ 哎呀，是但啦，总之啦，喂，唔好讲咁多，我提多你一次，八点食饭啦。喂，我冲凉先啦，系咁啊。 对话个老婆啊，翻得外家啦，咁样系落佢，真系啊，个死佬仲好似奉旨咁，仲嫌三嫌四嫌呢嫌路，吓系咪想吓系咪想分开啊？ 细佬啊，嗰、那个铁板烧个炉啊，同埋我嗰个炖盅啊，去咗边度啊？吓你有冇？搞过佢两个， 哎呀，你有边忽似个炉同埋个炖盅啊？我有冇搞过你啊？冇啦， 系、哎、去咗边啊？去咗边？ 我谂下先吓，炖盅哦，哈哈老婆， 系、 我而家先见到我，原来我好唔在意啊，要真系啊，我借咗俾个工友啊，佢话有个朋友去屋企食饭啊嘛，试过喺我哋屋企个铁板烧几正咁样噶，咁咪问我借咯，冇乜嘢啊， 梗系正咯。我啊，喺日本台翻嚟噶，好贵噶，点解你借俾人啊都唔问声我嘅呢？ 哎呀，我见你都借过俾阿靓儿仔啦，咩个靓儿仔我唔识嘅喂， 姨仔啊， 阿靓姨仔、啊， 靓噶，好 咪 靓 儿仔咯，你是但啦，头先嗰边个女人插嘴啊？ 唔知啊， 系咯，头先 俾 我两 人 插嘴， 你又幻听 啊？咁你借借得俾人啦，我问下都唔使啦，系咪先？ 我借俾啦，阿妹吓、啊，我就会啊千叮万嘱佢点样用啊，点样清洁啊，佢就做足晒俾我噶。你啊，有冇同你嘅工友讲啊？ 哎呀，得啦，嗰嚿铁嚟噶嘛，你估佢会整烂你咁咩？唔借都借咗，你咁想点啫？你吓、啊？ 电话俾佢咯，同佢讲清楚啦，点样用啦，要点样洗先啱啦，即刻打啊！即刻打！ 你系咪咁样啊？你使唔使寄份说明书俾佢啊？你上网 download 嗰个嗰啲教学课程俾人睇好唔好？ 即刻打啦！ 打咩啫？咪洗啫嘛！我打个电话啫，洗完咪攞翻俾你咯，好未啊？ 咁个邓钟呢？又攞咗去边个嗰时啊？ 哎呀，邓钟你都。哎，我借咗俾阿大个秘书嘛，佢就嚟生 B B 啦，咁啊，邓下补下啫。 阿大 系啊， 我系阿二啊， 鬼知啫，人哋叫我叫你阿大，你咪阿大咯，你永远都话系我阿大噶啦。 咁佢要用，咪自己买咯，买唔起啊！你哋成班同事咁好感情咯，做乜唔夹钱送个俾佢啊？吓，点解要借我嗰个啫？ 哎呀，都话落你嗰个大啊嘛，佢哋买唔到咁大个 size。最紧要系咩呢？你都冇用噶啦，或者我唔系话你冇用，我话你煲嚟都冇用，咪即系，哎呀，总之我话你冇用嗰个煲啦，已经是但啦，借俾人啦。 你知唔知啊？ 咩啊？ 嗰、 那 个邓钟啊，系我阿妈个阿妈，即系我阿婆啦，传落嚟俾我噶。 哦，所以我洗干净先俾人噶，用咗咁耐啦嘛，系咯。哦，你想话你个邓钟系祖代三传啊？话唔系嘛，我都系第一次听 我啦。好有纪念价值，好有纪念价值。我哋个个都系饮呢个邓钟嘅汤大噶，你一个唔该就借俾人。 哎呀，咁咪传承咯，你咪将嗰啲福气传俾人咯，咪大家都会饮到，即系你就痴痴呆呆，佢哋就温温顿顿咁咪好咯，做 friend 啊，系咪先？唉，老婆，咁人哋生 B B 咪当喜事咯。咪当系一种祝福咯，横掂你又生唔到嘅，系咪先？即系是但啦，放心啦，整唔烂你个家传之宝嘅。 你冇谂过啊？问人哋攞翻嘅咩？吓，做乜嘢啊？话传俾人啊？ 你福气嘅嘢，你人哋放紧产假，你唔通你催人哋呢啲咩？人哋催咗奶先啦， 哎、 你咪催个邓钟，好唔好意思啊，老婆，系咪先？哎，唔好扭啦，唔好啦，哎 ，sorry。冇下次啦，是但啦。 好猛啊！ 你做咩啫？你屙屎你去厕所啦！ 好猛啊！ 你去厕所啦！你对住我做呢个动作， 好事咧就唔会啊，做一两次咁少嘅，睇下佢仲有咩。 阿嫂啊，唔好意思啊，今晚打搅晒啊，唔好意思啊。 喂喂喂，衰佬衰佬， 啊咩事啊？ 佢唔系今晚喺度瞓系嘛，推晒行李咁样。 我唔识佢嘅，边个嚟嘅呢个？ 你惹翻嚟嘅。 哦，我记得，我记得。诶、哎，好可怜啊，佢啱啱先至俾人哋呃咗钱。嗱，佢上个月就俾人哋咧就美国流亡海外军人呃咗钱，再前个月咧就中咗顺丰快递，啱啱屎啫嘛。国安长沙分局又呃咗佢钱啦，得翻900蚊都俾人呃嘅，真系佢冇晒钱噶啦，佢唔嚟我哋屋企瞓啊，真系。 哎呀，点解要咁样啊？ 哎呀，咁唔系点啫？佢咁样又俾人呃，你睇下佢骗完财冇识骗噶啦，我都戥个骗徒惨噶，你呃着佢。 唉，佢都俾人呃晒啲钱，咁你仲带佢翻嚟做咩啊？会唔会上身要你养佢一世啊？ 哎呀，冇可能啦！你讲到边啊？而家我讲到呢度。 一晚啊！ 哦，一晚啫。正所谓呢啲叫咩啊？诶 ，one night friend 啊，呢啲佢系 one night friend 嚟噶咋，冇嘢噶啦。 我唔知你咁多啊，衰佬啊，我忍够你噶啦、 啊。 你咁中意帮人啊，你帮饱佢啊，但系唔该你啊吓，唔好将啊所有人同事啊都带翻嚟屋企啊，好唔好啫？再系咁，我请你离开。 喂喂，老婆，哎呀，帮人都有错，有冇搞错？ 若谈样子不会叫好，不算最讨好，但我的内在味不够味道，那足以自豪。谈为人当然好，相守也好抱，无奈独有伴侣问前路，没有想陪同假男孩跳舞，唯独当我试图。 人亲近我，无人争夺我，无人关怀是谁带病迈出我，平凡像我路过十个似我，情敌实在太多，人人鼓励我，无人倾慕我，常常激励别人尽情热恋时候遗下我，尽独奏细数恋爱挫折，抱住我会死，谈完情拖好手都将我抛弃，从来没理会我喜与悲，是那么平凡仍可以来斗气，谈情令我心死，有得我死，人人亲近我，无人争夺我，无人关怀是谁带病迈出我，平凡像我路过十个似我，你管不到那么多，天都不理我， 你唔该你唔该你曾志豪，我啱啱先讲话好耐冇听咁你好听歌啊，你又嗌出嚟又似你啊， 真系好人难做啊， 佢就 系 啦， 施失伤啊，好得田啊，好人啊，你又揀呢一單新聞又有感而發啦、啊、通常都啲老婆鬧啲老公做好人太多， 係真係有單咁嘅新聞㗎，嗰、那個老婆真係炸型炸到好緊要，其實我真係信返佢，佢真係咁樣， 佢真係連一個唔係好熟嘅人都帶返屋企瞓， 仲要唔靚添喎，離曬譜， 佢冇講話靚唔靚， 咩、啊、我以為你自己演繹嘅時候， 只不過呢個老公呢真係好人一滯呢，同事問佢乜呢佢都話我、哦、好好啊，即係盡量呢盡可以嘅佢都係幫佢手嘅、哦、真係攞曬屋企沙不冷沙，但系冇问嗰个老婆，个老婆真系嬲得好紧要，系啦，佢就话：喂，你有冇即系佢个重点就系话，你有冇尊重过我系依间屋里面嘅其中一份子咧？ 就帮人啊嘛， 但系会唔会其实佢作为一个男人系咪一 家 之 主 啊？ 诶，呢个好封建嘅讲法嚟， 可能呢啲沙不冷餐都系佢买 嘅，系咯，唔系个头先嗰个九代单传嘅，真定假噶？ 嗰个我作嘅， 系哦。 咁但系问题系 佢为咗合理化嗰个咧，即系佢嘅无理取闹，夹硬将一个死物沙不冷餐变成一个全家宝， 喂， 争好远喎，真系。 让我们站在他那一边， 咪咯，离晒谱。 咁但系问题佢真系咧，即系讲紧啦，喺台湾个男人佢就系咁啦，喺屋企啲咩咧攞晒去借咗俾啲朋友。但系问题可能有啲，譬如嗰啲太太好中意买啲靓煲嘅，几千人一个嘅，可能佢都借咗去俾佢啲同事嘅时候，系佢话咧试过咧，试过佢借咗啲嘢翻嚟之后咧。系面目全非，系啊， 即系唔镜石。 因为你自己个人好保养噶嘛，同埋你可能话哇几千蚊一个煲，我就好镜石用噶嘛。 是是是 你一个唔该我有啊，我攞借俾你用啦咁样。 其实呢个咧就系啲男人又唔知道咧，女人嘅主权系伸延得好多嘅，特别系厨房啲用具啦、家庭用品啦， 系啊， 全部都系属于领海范围，不能侵犯 嘅。总之，譬如佢约朋友翻嚟打牌食饭，佢又唔去单声嘅，但系佢自己又真系买咗送翻嚟咧，我即系佢知道个老婆可能冇准备到。遇咗咁多人，但系 咁点咧？ 系啦，咁 即系 话 个男人为保国家安全咧，就唔好做咁多好人咯，系咪啊？ 好人有限公司，即系同埋你个好人要有底线嘅。我哋成日都话咧，即系力所能及啊嘛，即系最好就系做到你唔会影响自己， 影响个。 喂，但系佢接同事翻嚟真定假噶？ 呢个都系真嘅， 呢个都 系 真嘅， 系啊，直接就系啲同事翻嚟翻。 咁我想问下你，作为大埔俱乐部嘅顾问，你觉得有咩底线系呢个帮人要有限度咧？ 男人可以帮，女人唔得。 男人可以帮女人， 即系如果个老公，即系个老公啊， 男人都惊、啊， 系咯，佢带个男人翻嚟瞓，危险过带个女人啊， 我仲惊、啊， 咁我老公喺我隔篱噶嘛， 你傻噶、啊、真系，咁样仲衰啦， 色心嘅嘢就难， 即系你反而担心佢个工友， 唔系，我惊个老婆出事啫， 系咯，个老婆我惊啊， 哇，要带个咁 man 咁大只嘅男人翻嚟啊， 同埋点解咧， 大只咩？ 你有冇发觉呢啲帮人嘅嘢咧，好似永远都系发生喺男人身上？你好少见咧，个男人投诉个女人就话老婆，点解你系咁帮人嘅？点解你系咁借啲嘢俾人嘅？ 女人系咪心思细密啲啊？ 唔系，女人系好多嘢都会觉得系喂，你其实啲嘢可以自己做嘅，你唔使下问我噶嘛。即系我可以咨询俾个意见你，譬如你想要个煲，不如你去买啊，你唔好问我啫。即系可能。女性可能觉得嗰个安全咁，即系譬如 死啦，你想饮汤你自己煲啊嘛， 系啊， 系啊，讲到出面， 即系其实 咧，我咁样讲嘅， 系啊， 呢啲嘢无伤大雅啊嘛， 我明噶啦，豪仔以后我都会收敛噶啦， 系啊， 咁你就唔好做咁多好人咯， 你啱啱先喺度框框声，你个煲翻嚟俾我啊，系有次嚟啊，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是不是播错了声带？为什么我们现在出来的？ 哎呀，早晨啊，Crazy Lion，早晨啊，肥妹仔和Crazy Lion，为什么我们现在出来的？我睡在眼觉的，想着。 是啊， 早晨啊，咁多位喺屋企嘅同学仔，我哋迟咗一个钟。 系啊，驾校巴迟咗啊，咁啊迟到我冇到，塞车 啊，唔好意思啊。 系啊，香港交通好特别。 系啊，不过最惨系冇人挂住我哋啊。 迟到好过冇到。 好啊， 啲老师有冇打电话嚟问我？ 冇啊，冇人问过家长，都冇人问过呢三个僆仔去咗边度咧。可能我哋都唔系几受欢迎嘅，我哋自己谂下点检讨啦。好啦，我哋要讲下咧，就系、是、如果你要检讨嘅话咧，可能以后咧就会见唔到我哋三个咧，唔知道你会唔会觉得有啲面目全非咧？呢、這个就我今日想介绍嘅，系啊，我哋成日都想形容一啲嘢咧，譬如话 唔同晒啦， 唔同晒啦。咁、我哋有几个讲法嘅，咁面目全非咧，我谂咧系我哋会好容易理解嘅，因为咧呢、這个唐伯虎点秋香里边有呢一个面目全非脚。佢另一款就是还原靓靓拳。好啦，咁但係面目全非呢，究竟呢个出处呢係喺边一个呢古典嘅古籍嘅小说里面出嚟嘅呢？原来佢都真係有呢、有来源㗎噃。係 啊，有古书有咁写㗎。 係啊，係啊，而家呢比较多嘅讲法呢都係话佢係嚟自蒲松龄嘅《聊斋志异》里边，唔系里边其中一个古仔叫做六判啊。咁咧，佢里边有一句咧，佢就话咧，哇，婢女咧见到咧份面咧就血盆狼藉，就好惊啦，就洗之盆水尽赤，即系成个盆咧就赤色咁样咧，系啦，咁一举高个头，洗完面之后啊嘛，一举手即系举高个头，就面目全非。原来就讲系啊， 讲佢洗甩晒啲口，眼耳口鼻啊， 应该就系讲紧咧， 佢落妆啊，古时落妆都吓死人啊。 唔系，本来好多血啊，可能佢唔知系咪食咗人啊，跟住佢咧一洗完面之后就变咗咁样咯，系啊，所以佢话咧，原来咧最早咧佢系嚟自呢一个咧蒲松龄嘅《聊斋志异》里边噶，咁即系我哋其实而家形容亲面目全非咧，你谂下嚟自个出处都系同鬼有关噶， 即系好得人惊啦。 哎呀，唔知陈松伶有边一座出处系 可以试下唱 到我哋四次成语。 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人面桃花啦。如果你想有型啲嘅话咧，你可以话咧人面桃花咧都系想话俾人哋听咧，佢系唔同晒，因为嗰阵时有首诗咧就话：去年今日此门中，桃花依旧笑春风。不过咧就已经系人去楼空，佢个人咧就已经唔同咗啦。 好诗情画意。 系啊， 好叻啊你。 系啊，你都可以用呢个咧嚟话俾人哋听咧，景物完全都唔同晒啦。我哋听新闻先啊。 机构，政府部门亦收紧查册政策，令到采访工作寸步难行。新闻自由指数分为公众和新闻从业员两部分，以零至一百分。新闻从业员的指数是32.1分，跌了4.1分。300多名受访新闻从业员中，90%认为新闻自由倒退。至于受访的超过1000名公众的指数得分是42.6分，微升0.7分，是有调查以来的第二低分。受访市民认为反修例运动引发的警民冲突减少，记者前线遭遇暴力对待的危险相对降低。七国集团今日起一连三日在英国伦敦举行外长会议，英国外相蓝韬文说，会议期间将会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讨论中国和俄罗斯等议题。路透社报道，布林肯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时说，如果华府向中国进行军事对抗，将会是严重违反中美两国之间的利益和方向。布林肯说，中国事实上近期对外采取越来越进取和对抗行为。布林肯又说，美国总统拜登最担忧的是中方窃取知识产权问题，强调需要团结理念相近的国家，反对北京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中国驻华大使馆对专访未有回应。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大部分地区录得3至4毫米雨量。预测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大致天晴炎热。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05点，跌490，系跌419点，成交金额5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6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38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8.46，跌3.4；腾讯控股622.5，跌5毫；中国平安82.9，跌2.05；阿里巴巴223，跌2；美团293.2，跌4.8；友邦保险96.35，跌2.5毫；建设银行6.07，跌8；恒生中国企业108.3，跌1.05；工商银行5系跌咗6；药明生物108.3，跌咗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系7.767，英镑10.739，瑞士法郎8.501，欧元系6，加元6.32，新西兰元5.574，欧元系9.3404，每百日元对港元7.0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56。内地今日系假期，系冇市。港金现价报1644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76美元，卖出1775.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北京道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就车多，龙尾在凤凰角对出。 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喊都要自拍， 有自尊我别够好，我做我原来随时做得到，爱是平等就此宣告，我立志撇下你得以自豪，有下一个话我好，仰慕我平平庸庸亦美好，发现被爱情 话曾经为咗歌入面嘅对象而爆喊嘅，当时嘅佢用手机录低自己个样，希望将呢一份痛嘅感觉记低。而佢今次拍 MV 咧，都有特登攞翻出嚟睇，提醒自己当时嘅感觉。作曲有朱徐浩、齐乐平，填词林若玲，编曲徐浩、黄兆明，监制徐浩。上榜五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曾若华《醒》。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讲下天气先啊。 系嘅，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0%，咁啊落雨湿湿嘅一个早上吓，咁啊大家揸车嘅时唔该小心，各位公公婆婆行到嘅时候都要小心啊。 尤其是咧，好怕嗰啲砖地啊。 系啊， 嗰啲瓷砖地 真系 真系跣到摊腰啊， 系啊， 唔好跑啊真系。 同埋头先咧，因为咧呢个停课咧时间太匆忙咧，咁啊噏嗰首诗咧噏得唔完整，而家咧我哋咧大人咧帮佢补充多一次， 啊、 真系 佢最尾咧讲嗰个人。面桃花咧就系、是、呢个唐代诗人崔护嘅一首诗嚟嘅，佢全句系咁讲嘅：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只今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独撑， 独撑。咁你就可以用呢两个字嚟形容咧一啲。景物全变，人面全非嘅呢一种伤感嘅心情啦吓。晏啲，我哋继续同你一齐讲下《风骚快活人》仲有啲咩嘅新闻要话你知啊！ 好多、哦。 系啊，今日其实真系新闻好稿剂，所以我哋究竟仲有几多，仲有冇骗案啊？定系 冇骗案，但系好多资讯， 仲有好多 提醒嘅， 系啊，咁啊， 适时啊，适时提醒啊， 系啊，交俾你啦吓，潜意识告白。 你没有意思，我这个疯子，看着你照片，再想念，你大概已知我心里的事。再没有发展，我心知。不需要，不需要问，只懂去，只懂去等。哦，埋藏着自己。 着旧照片，望上你出现，过着每一天，再想念。 潛意識告白啊，唱歌作曲填詞都係佢喎 ，Hazel Trail 啊嚇 ，OK， 記住呢位朋友啦。 好啦，咁啊嚟到12:16啊，係我哋呢度有位 Auntie 舉手啦， 係 Auntie， 係因為睇到呢單新聞咧，我都有啲震驚， 點啊？ 同埋咧就有啲擔心。 Hello， 係啊， 因為咧即係你講到自首。 是 啦，自首，咁即係话你有错就要犯咗啲错，咁就要去自首，係咪？咁但係嗰个自首嘅人通常都话係呀，你做错事你不如你去自首啦， 一人多 係啦，你自己自首啦，咁样係咪？即係劇情电视嘅电影劇情都係咁样㗎，係咪？一人做事一人当，即係嗰个人啫。 是 但係出现喺呢个北韩、竟然有1万个人 做咩事、一齐 自首。 1万个， 系1万个，仲要系学生们， 即系集体犯罪啊！ 学生们1万个去自首，究竟发生咩事？ 系咪啊？ 唔系啊，请愿佢够胆？ 嗰度应该冇嘅， 唔系咯？请愿咩嚟？可能都唔知啊！ 佢哋去自首，哦，我估我估， 佢做咗啲咩事要自首咧？ 佢哋 1万个学生 全部考试都唔合格嘅，所以觉得愧对祖国，愧对 佢哋 祖国咯，系啦，愧对金仔，所以佢就要走去。 啱，系我唔好， 系我辜负咗国家对我哋未来花朵同埋栋梁嘅一番期望，所以就集体要去即系自首。 但你咁都唔系个罪嚟噶？ 罪咧咩？唔系罪啊！国家都已经系咁嘅经济状况啦。 或者佢觉得咁样做得唔好咯？ 人哋要啲要揼石仔嘅，我哋呢啲仲可以去读书啊！佢应该感到惭愧。 冇话读书唔好，但系要 考得唔好啊嘛。 但系佢都唔系一个法例噶嘛。嗱， 佢而家咪要坐监啫。 你而家要讲个自首，即系话佢违反咗法例咧。嗱，呢个违反法例咧，最高判刑咧可以判死刑嘅。 系啊， 或者系啊。 我知啦，佢哋可能系集体睇咗韩剧。所以佢哋全部都要 K-pop 嗰啲嘢啊， 系啦，可能啱啱睇咗《黑道律师》民心咗，又或者睇咗之前嗰套《我的迫降》，仲系讲紧南北韩嘅，佢有一集体自首，对唔住我，对唔住国家，系咪咁啊？ 啱1万个咁都， 哇，真系啊！ 1万个， 成万个点睇啊？ 系 哇！ 佢哋咧就系、是、啦，北韩政府咧就为咗阻止呢、這个、阻挡呢个南韩咧嘅文化入侵，咁咧、就喺去年12月底咧之前已经制定咗一个叫做反动思想文化排斥法，咁咧就系话咧即系禁止引入啦，同埋散播啦吓，佢用散播、南韩嘅电影啊，嗰啲影片啦、或者书籍啊等等等等嘅嘢。 哇！啲片头听到呢、這、一个就觉得嗰边 有机啊嘛，有机啦嘛，跟住话我怀疑你睇咗南韩，可能南韩片， 唔知咩法， 系啦系啦，你而家犯咗嗰、那个 我哋都系长白山国安局。 文化排斥法， 系啦， 会真系有新机喎，去 平壤分布， 系啦， 好啊好啊， 真系啊， 代晒嗰度，梗系唔知死。 佢呢条条例咧，佢最高可以判罚死刑啦，或者安排他人集体观看嘅人咧，亦都可能判处死刑噶。 佢喺边度睇啊？ 至于偷看即系偷睇呢个韩剧嘅人咧，最高可以被 系啊， 即系偷睇韩剧啊！你真系。 理解嗰个咩 super 嗰个揿揿揿啊？ 台剧 组啊，你 哇，你亦真系开心啊！ 真系开心啊！人哋台嘅台剧啊， 喺度揿揿揿， 系咯。佢话咧，最多可以判罚15年嘅坐监，监禁。 睇套韩剧冇15年啊， 即系 所以偷睇啊！佢话，所以咧，佢话咧，但系咁话，点解会而家嚟？ 系咯，我想问佢点样 集体1万人去，即系1万个学生们走出嚟嘅？ 同埋佢有冇话佢哋系喺咩情况之下睇到套韩剧啊？是一起上网啊，他们10000个人一起 share 那个 Netflix 的 account 啊，定是有放映会呢他们。 边个 account 可以 share 1万？ 是啦，我想知道他们是怎样咩，即是这个我真的很好奇，有人偷看不出奇。 他这样说的，他现在就应该他就是看碟的。 看碟。 是啦，因为呢他就是说呢 是啦。 佢話有10000个學生集體自首啦，咁當中咧佢話咧佢睇咗咧違法嘅影像啦，而自己啊上繳5000多部 DVD 放映機，咁、 哦、 所以即係話佢點解睇碟嘅？ 唔係睇同一套咯，但係有睇過嗰類型咯， 係啦。咁所以佢就自首。咁點解佢哋選擇自首咧？ 係 嗱，其實咪想補咗屋企啊， 投降輸一半。 嗱，真係 投降輸一半啊！ 真係投降輸一半啊！佢話咧，北韓個當局話咧，佢話如果你捉到咧，就要懲罰。咁佢話自首嘅話咧、哎，就可以原諒。 係 咁樣啊！所以他为了鼓励他们的人民自首，所以呢就是他说了，即是他说如果你自首就可以原谅，不用坐，不用死刑、啊、你想想，所以他们说了，所以今次有这么大型的10000个学生呢、啊、就走去自首咯。 为什么只是得学生的？ 因为最多人睇呢啲啦，系嘛？即系大人已经唔敢睇啦。 系啊，大人可能知道话唔可以触犯呢个法例。 学生可能仲好奇。会偷睇咗唔 系？哎呀， 系啊！ 佢而家话因为真系好多人咧就会中意寒风啊嘛。 佢话唔自首嘅人咧，佢系比自首嘅人更多噶。佢话而家咧， 推测， 但系佢话系啦，推测。佢话所以而家咧，佢可能陆陆续续咧有行动咧，就睇下边个有韩剧不系啊，可能有毒啊成啊咁样噶啦。 喂，仲有好多范畴噶嗱，你谂下，如果我哋活在北韩嘅话咧、有好多嘢你都会犯法噶，因为咧朝鲜咧旧年就已经宣布咧韩流战争。修订咗一条叫做反动思想文化排斥法。 头先咪讲过呢个咯。 呢条法例里面有啲咩相关嘅内容呢？第一就头先讲嗰啲啦。 电影啦，书啦。 电影啦，书啦，最高就可以判罚15年啦。 打扮得唔得？ 唔得。 梗系唔得啦，你傻的吗？ 冇错。嗱， 你如果我怀疑咧，我唔知佢哋两边嘅语言咧， 唔系啊，我 怀疑佢哋两边嘅语言咧，其实嗰个即系韩文咧。 冇错，你中咗啦。 有少少唔同噶。 嗰个通啊，可能喺乡下话咁样，有少少南韩风咁样，真系都死得啊！ 佢嗰度其中一个咧就系书籍啦、刊物啦、照片啦，即系我哋去信和买明星相啊。你够胆买张宋仲基嘅相咧，坐15年先。 朴宝剑咧， 系啦，朴宝剑都系15年噶啦。咁如果咧，系啦，你买嗰个就15年啦，咪偷睇啫。如果咧你系负责卖嗰个咧， 哇，大 死刑啦， 死刑啦， 哎呀， 讲韩国流行用语。即系你无端端讲恶霸啊，系啦， 即系出嚟都唔得， 系啦，可能都嗰啲咩 Sugar 唔知乜鬼嗰啲咧都唔得噶，判监2年，哇，仲要咧可能系嗱嗰阵时头发有讲过啦，嗰阵时你睇 头啊嘛，要 系啊，佢得指定几个规范嘅头咧喺嗰个叫做北韩嘅嗰啲发型屋里边可以剪嘅啫嘛，系啊，哇，如果你剪错咗，你真系大件事啊！ 嗱，唔该，正哥，唔该，你俾个韩星佢，唔该帮我剪呢个恶霸头，你死得， 应该唔肯帮你剪啦，你肯帮佢剪仲大罪， 哇，咁但系个问题系你点知我讲嗰啲系南韩嘅流行用语嚟噶？你首先都要有人知道咩系南韩流行用语 啦。我谂系佢应该有官方 系啊。收集情报嗰啲，佢算唔算系乘机睇咗啊？ 佢豁免咗噶啦。 哦，佢豁免咗啦。 因为佢要收集资料，所以咧 唔想噶，好痛苦啊！ 哎呀， 即系唔觉意咧，可能有啲人寄嘢俾翻去俾佢咧，我哋唔知噶嘛，系嘛？寄嘢俾嗰啲人嘅时候，佢再出嚟，我真系唔知嗰啲原来系南韩嘢嚟噶，咁啊真系死得。 但系其实咧，我真系想话咧， 佢真系封闭佢自己国家。 佢使乜咁惊咧？因为咧，根据我最近睇嗰啲韩剧咧，譬如话就系啱啱琴日大结局啦，不过我仲未睇最尾个集噶吓。就是呢个黑道律师阿文心佐咧，有宋仲基嗰套啦。如果我系北韩咧，我非常之鼓励啲民众咧睇呢套， 因为 佢里边系话俾你听，剧中嘅南韩政局咧腐败啦，嗰啲叫做企业咧就私相授受啊，真系权黑钱全部勾结晒啊，咁啊，直情好似讲到咧就话佢哋嗰啲司法体系咧崩塌咗一半咁样。喂，你谂下？ 我是金正恩啊，我直情鼓励大家睇多啲，闯咗啲即都望清楚。 嗱，你学你话斋，你未睇结果。咁可能結果咧，其實咧就唔係嘅。 唔係啊，嗱，佢仲要呢套咧就係大逆不道噶，佢仲要引入外國勢力噶，因為宋仲基係意大利嘅黑手黨律師啊嘛，佢係靠佢咧嚟肅清咧韓國裏邊嘅政壇嘅貪污咁樣。咁你諗下啦，我如果擺呢套喺北韓嗰度播放， 淨係播呢套， 我就係播呢套，起碼大家就會見到啦。嗱，你睇下南韓嗰度幾腐敗啊！ 你 睇 我哋唔同啦， 我哋唔同啊，我哋邊有咁多大型企業啊，邊有錢啊？ 咁系先，咁样嘅。 你用呢、這个，你用呢个已经好好多啦，系咪？ 飞机大炮军事好犀利噶。 系啊，唔系，所以我觉得真系唔使惊啊。可能佢哋 拣嚟睇， 佢哋心目中咧，可能以为咧睇完韩剧咧，南韩嘅剧集就会向往嗰边咧，就厌恶自己祖国。梗系你拣呢啲嘢睇啊嘛，睇完之后你只会觉得好啦。譬如之前嗰套《施战朝鲜》。即係又 係， 係咪先 ？Kingdom 啊嘛，你睇完之後你都可以話你睇下嗱，南韓嗰邊，哇變喪屍啊，周圍咬㗎。 但 係 嗰陣時未分開嘅喎。 嗱咁啊衰啦，嗰陣時即係統一咯。哇啱啦， 係啦，所以 跟住再唔係跟住佢再鼓動你有熱情。嗱，我哋嗰陣時仲係統一㗎嘛，而家就衰啦。俾人哋分隔咗南北韩，所以我哋睇完呢套剧之后，我哋更加应该拥护我哋嘅朝鲜人民共和国。哇，喂，即可能反而有好处喎、 啊。唔系，咁但系都要揾个官员啊，去睇下有咩戏我啱睇噶。 系咯、啊， 系咪先？咁啊，即系咪借势嚟向买人哋啲嘢？ 你净系你净系睇人哋 Blackpink 嗰啲啊，睇完之后啊，用翻嗰个经典笑话，你睇下南韩嗰边啲女人衫都冇件着噶，条裙几短啊，几可怜啊！ 得个曹字， 得个曹字， 系啊！ 你睇我哋啲妇女唔同啊，系咪先？唔使咁啊，系咪先？ 可以饮杯啊！ 哎呀，头先我哋唔记得提醒，如果系北韩嘅朋友， 系点啊？ 头先要避一避，唔好听。 哎呀， 啱啱呢只系咁，即系韩流歌曲， 即系我哋佢哋有冇听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哎？你去自首啊！ 我要去自首啦，真系吓、啊。喂，翻嚟风之卜咧、啊，今日会讲一啲童话故事。 OK， 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先啦、 啊。好啦，听新闻先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金管局公布，撇除其他投资收入后，今年首季外汇基金投资收入系116亿，按季跌89%，按年就由亏转盈。总裁余伟文在出席立法会会议时说，忧虑香港疫苗接种率不及英美和新加坡，会影响香港经济重启和竞争力。政府要求全港外佣限期前强制检测，并研究要求续约或者转约的外佣要接种新冠疫苗。评基会主席朱敏健说，若果任何措施的目的是为保障公众健康，包括防疫，相关措施有合理和必要性，即使造成差别待遇，都不违反残疾歧视条例。若果措施针对特定种族，就可能违反种族歧视条例。但是政府考虑实施的措施是针对一种职业，所以不算违反法例。他說政府仍未落實相關措施，認為仍然有很多討論空間。今天是世界新聞自由日，香港記者協會公布最新的新聞自由指數，新聞從業員對本港新聞自由的評分創有調查八年來的新低，主因是在報道批評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時比以往更為顧忌，管理层或老板的施压更严重。记协指，在港区国安法订立之后，特区政府持续打压新闻界，警方搜查新闻机构，政府部门亦收紧查册政策，令采访工作寸步难行。新闻自由指数分为公众和新闻从业员两部分，以零至一百分，新闻从业员的指数是32.1分，跌了4.1分。300多名受访新闻从业员中，90%认为新闻自由倒退。至于受访的超过1000名公众的指数得分是42.6分。微升0.7分，是有調查以來的第二低分。受訪市民認為反修例運動引發的警民衝突減少，記者在前線遭遇暴力對待的危險相對降低。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決定暫不因應審計署最新報告書中入境處調查假結婚的章節召開公開聆訊。帳委會主席石禮謙說，委員會從衡工量值、良好管治和對社會影響三項因素考慮是否召開公開聆訊，認為報告提及的情況較平常，從衡工量值角度而言影響不大，但是從良好管治角度而言就有需要更正。他說委員會將向有關部門提出書面查詢，視乎回應再決定下一步行動，重申政府有相關指引列明帳委會公開聆訊前政府部門應該避免公開評論審計結果。最新一份審計報告其中一章建議入境處加快處理未完成的假結婚調查個案，入境處回應有不適刑事調查的人胡亂批評執法部門的處理手法。天氣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大致天晴炎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00点，跌424点，成交金额538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8.46跌3.4，腾讯控股621.5跌个半，中国平安82.9跌2.05，阿里巴巴222.8跌2.2，美团293跌5，友邦保险96.35跌2.55，建设银行6.07跌8，恒生中国企业108.3跌1.05，工商银行4.9跌7，药明生物108.1跌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59，瑞士法郎0.914，加元1.23，人民币6.474，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202，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日经平均指数报28,812点，跌240。日本今日系假期，系冇市噶。港金现价系报16,440元，升咗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03美元，卖出1,774.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喺教育局嘅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入读2021-22学年指定自资副学位课程嘅学生，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22,050元或者38,400元嘅学费资助，金额视乎课程而定。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呢个计划嘅网页了解详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今次咧，風之谷咧就向我啲細路啊嗰個圖書架入手，咁啊嗰啲童書，我其實之前都有試過喺度咧介紹啲童書咧，我發現其實冇乜嘢嘅，係 OK 嘅，即係咧，所以 冇乜，梗係冇乜嘢， 唔係啊，冇乜嘢嘅意思咧，就係話其實佢唔會令你覺得咧太幼稚嘅，反而咧係都好有即係成年人咧可以睇嘅。 童趣 一定有嘅，因为如果唔系啲僆仔冇兴趣嘅，系啦。咁但系咧，我今日拣呢两个书咧，佢嗰个古仔咧，首先个共通点咧都系同怪兽有关嘅，系啦。咁啊，而呢个怪兽咧，我发觉都系同我哋大人嘅观念好唔同嘅，因为我哋大人咧觉得嗰啲怪兽咧就梗系毛神神啦，好恐怖啦， 系啊系啊，同埋破坏 嘅，破坏噶嘛。咁但系我哋睇好多嗰啲卡通片咧，譬如话迪士尼嗰套啊，唔系迪士尼，哦 ，sorry， 皮斯嗰套啊。怪兽公司咁就 迪士尼 Pixar 系啦，咁啊已经系咪佢买咗？好似咁啊，怪兽公司嗰啲怪兽全部都唔恐怖噶嘛，甚至乎咧就 系好可爱嘅， 系啊，有啲教育意思噶嘛。好啦，咁咧证明咗咧，可能喺童话世界里边咧，怪兽咧佢哋系会有一种 善良嘅， 可能系善良啦，又或者咧可能系会咧有教育咧小朋友咧一啲即系成长嘅一个角色喺度嘅。咁其中一本咧就叫做我哋以前有嗰个叫《双城记》咧，《A Tale of Two Cities》啊嘛，佢呢个咧就系《Tale of Two Beasts》， 即係嗰個野獸怪獸 business 咁樣。咁咧就叫係啦，咁咧佢就係、是叫做兩隻野獸的故事啦。你如果你咁樣翻譯嘅話咧， 咁佢係英文書嚟㗎。 係啊，但係佢有台灣譯版咩都有㗎啦咁樣。咁但係英文咧，因為呢個就好明白啊，即係兩隻怪獸的故事咁樣。咁佢講咩嘅咧？嗱、有啲心思喎。佢咧個古仔咧就有 part one 同 part two 嘅。part one 咧就係咁樣嘅，佢話。呢、這個小女孩咧，咁佢有一日咧就經過咧一個又黑又暗嘅森林、哦。咁、咧，當佢喺嗰個又黑又暗嘅森林裏邊咧， 又 暗係啦，我想話又暗，即係有畫面，小便，即 係有畫面。 佢去咗邊度？ 啱曬啦！佢話咧， 好臭。 佢就喺咧嗰個森林嘅遠處咧，喺嗰啲咧已經係光秃秃嘅樹枝嗰度咧，佢見到有一隻佢從來都未見過嘅一隻好細只好細。只嘅小怪兽， 好细只。 咁嗰只小怪兽咧，面尖尖，耳又尖尖啦，唔会，因为一定系怪兽仔嚟嘅，佢唔系精灵嚟嘅。系啦，咁咧，你话佢似松鼠又唔似松鼠，似狼又唔似狼，总之细细只啦。咁咧，佢发现佢嘅时候咧，佢两只脚咧就吊住咗喺个咧树枝上边，喺度咧揈嚟揈去。 咁即系蝙蝠啊？ 唔系蝙蝠，都话小怪兽咯，都话小怪兽，唔系啊，佢冇翼噶咁样。咁咧个细路佬见到就话：哎呀，好阴公啊！佢做乜嘢咧？就倒吊。在度啦，咁然后咧嗰度又黑又深又暗又冻啦，佢又压啦，咁咧佢就即刻将佢咧就救咗落嚟，咁然后咧因为好冻啊嘛，嗰个天气， 树上面救佢啊， 唔系好矮噶咋，系啦，咁然后咧佢就咧仲攞颈巾咧即刻包住佢，好暖咁样， 好有爱心啊， 好有爱心啊，系啦，咁然后咧就即刻咧带住佢翻屋企啦，咁咧佢就话啦，我帮你改个名啦，即系小朋友都最中意帮啲啊执翻嚟嘅鸡鸡鸭鸭都要改个名嘅， 叫佢 吊吊 啦，好唔好？ 咁又唔得，点出街？系啊，咪先唔叫到到真系，系咯，你日日喺度叫一次啊！你讲啊，我听日仲要翻工啊，太太真系系啦， 叫咩名啊？ 系啦，佢就叫佢唔知咩阿肥定阿肥啊咁样咧，总之就小肥肥啦咁样。 小明 动态， 小 明动态， 可爱好多， 可爱好多。 咁佢做阿吊都得添， 系啦， 你弹吊啦， 系 啦，一日索添， 佢倒吊啊嘛， 系啦。咁咧佢就救咗佢翻嚟啦。咁佢咧就帮佢冲凉、洗白白。咁然后咧，因为冬天嚟嘅，好冻啦， 俾火佢。 系啦，唔系佢就帮佢咧戴咗顶冷帽啦，然后戴颈巾啦， 即系同佢可爱化。 好可爱，跟住佢仲咧揾咗个好靓嘅纸箱咧。咁啊，因为话你唔好咁阴公啦，周围即系好似冇订婚，佢就帮佢挤咗个纸箱度啦。 系咪鬼故嚟？ 咁然后咧，仲 铺咗好多嘢， 铺咗好多，仲攞咗咧个佢最中意嘅狮子毛公仔咧，就陪住佢。 哇！吓死佢咩啊？ 咁然后去到第二日咧，咁啊瞓醒觉啦，咁咧 佢 就 一个礼物咁寄咗出嚟。 系啦，唔系。咁然后咧，佢仲带佢话：咁唔好咁闷啦，困喺屋企度。 哦，即系佢第二日仲喺度嘅。 但系仲喺度，咁咧佢就带住佢咧就周围行。 系。 咁咧就好乖啦，咁攞住条绳拖住佢啦。咁然后带佢见啲朋友，佢要细细只嗰啲毛。公仔咁样啊嘛，但系佢见啲朋友，哇！嗰啲朋友咧，中唔中意佢啊？ 唔中意， 好中意佢，系啦。 你啲另类啊，你啲唔中意啊，你好朋友啊，你 好中意呢只公仔，好中意阿肥肥阿肥啦，咁样 童话嚟噶嘛， 系啦，个个都喺度摸个头啊，好可爱啊，咁样 点得翻嚟噶？ 系啦，咁样好啦，咁然后就话咧，你就好啦，你好有爱心啊，好啦，咁点知咧，阿主人咧，即系女主角咧，佢就发现惨啦，佢咧翻到屋企咧，佢见到阿肥肥咧。好似有啲病喎、 啊，哎呀，因为见得太多人啦， 系啦，唔知系咪见得太多人啦，系啦，又冇打针，系啦，佢又发现佢病啦，同埋最紧要咧，佢觉得咧佢好热啊，佢咧好似兴合合咁样啦，不停好似想除咗顶帽啦，咁于是乎佢话，哎呀。佢系森林嚟噶嘛？佢会唔会真系抵唔到咁热咧？于、 哦、 是乎佢冇办法啦，佢就话啦：，我不如我开啲窗啦，就等你咧就冇冷气啊！嗰、那个地方系咪先童话故事？ 系啊， 就帮我开窗啦咁样。 哎呀，走啦佢！ 一开窗就一支箭咁走咗。 肯定啦。 系啦，除晒衫裤就走咗。 系啊。 咁跟住个女孩子咧，佢就好伤心，佢话：点解会咁样噶？ 我明明系我救你噶嘛。 系啦。 点我带你翻嚟冲凉，我仲要照顾你。 佢就好想出去。 一啖心机啊！ 系啦，佢就好想出去揾佢啦。咁但系冇办法，因为点解咧？一个小女孩，佢每日嘅工作咧好繁忙嘅，包括唔系嗰个工作，包括要翻学啦，翻学翻嚟要做功课啦，做完功课要冲凉啦，冲完凉要食饭啦，食完饭要瞓觉啦。佢话佢已经全日填满晒啦，佢就冇机会可以出去。 哎呀， 佢就好唔开心啦。 嗰日系点解会出去嘅？ 佢都唔知点解咧，真系 放假啊嘛， 可能放假啦， 假期噶嘛， 平日唔得噶嘛，系咪先？ 如果你阿仔突然间问会， 唔系咁佢嗰日咪出咗去咯，出咗去翻嚟咪要平日要做翻嘢咯。 礼拜日跟住第二日礼拜一要翻学， 我就话唔好八股， 系啦，唔好冇问题嘅。你一日总有一天俾你出到去咪个礼拜。 咁耐以嚟冇接触过佢阿爸阿妈咯， 系系啊，系啊，最尾先出嚟。好啦，咁然后咧佢就话：，唉，我好挂住阿揈揈啊。于是乎瞓瞓下觉嘅时候，佢擘大眼，竟然 阿揈揈倒吊咗喺个屋顶度， 揈揈打开个窗又入翻嚟，而且咧仲捐咗落个被窦度添，揾翻佢。跟住咧女仔就好开心啦，佢就话：哎呀，好开心啊！揈揈你终于都翻翻嚟啦，咁样 系咪带多咗啲嘢？ 冇，佢自己翻嚟啫。系 我怀疑咧，阿揈揈咧系因为咧要出去同佢嗰啲朋友交代，我而家终于揾到好人家啦，我而家要走啦。不过咧喺临别之前，即系我冇由突然间俾人捉走咗之后咧， 我你哋唔好惊，以为 系 啦， 即系唔好报警，系啦，唔好飙心啊！ 同佢嗰啲怪物小怪物咧，就可能有大怪物啦，咁同佢讲声，我而家去咗嗰度啦，我望到山都好 啦，咁样好啦， 咁就翻翻去啦。 咁个女仔就好开心揽住佢啦。咁但系即系个正常人都会问噶嘛，哈，咁点解你之前又走嘅？究竟发生咩事咧？ 我哋咁讲，系啊，我哋讲。 咁好明显呢个唔系答案啦，系啦，冇错 ，part one 完咯。 佢喺度 完啦， 欲知后事。 佢呢本书，我嗱， 下期再讲。 嗱，讲到明，佢本书 未卖啊？ 唔系啊，卖咗噶啦。佢咧，佢呢本书嘅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一本书，佢系咧讲明有 part one 同 part two 嘅。Part one 去到呢度咧就完咗啦，咁然后咧佢就先就叫小朋友，你谂一谂，究竟嗰只怪兽点解会走咗咧？ 先嚟玩一次问答先， 系啦， 创作 嗱，我怀疑咧佢卖书嘅时候应该系一二一齐咁样，即系两本孖装卖嘅， 都系一本书冇分一二咯。只不过你揭到中间，譬如第十五页，佢就写住 part one 完， 同 一本书嚟嘅， 咁都有啲良心。 系啦，你知呢啲阿妈咧，即系好惊咧，就话：哇，我咪要买多本。 系啊， 系啊，系啦。咁头先都以为 系 啊， 系啊。 咁究竟 part two 究竟系点解啊？ 发生咩事咧？ 阿小揈揈去咗边度咧？ 点解要走出去？ 走完之后翻嚟咧？ 又要再讲多次个书名啦，《Tale of Two Beasts》。即是说这个是一个双城记这样的一个对照。 哦、在小揈揈的眼中那个小女孩都是怪物来的。 没错了哇彭彭真的啊你这个有慧根啊真的。Part two, 又是 他的画法呢一模一样的他整个故事呢就由个森林开始。不过 Part two 的主角 就 是小怪兽 是 阿揈揈。而阿揈揈一开始就说了。我咧嗰日喺我好中意屋企嘅森林里边咧，做紧我最中意嘅吊脚训练游戏，突然间俾我撞到一只大怪兽，佢二话不说走埋嚟就捉咗我，然后仲要攞啲毛神神嘅嘢包住我，就系嗰条颈巾， 搞到我 好热好， 搞到我好唔舒服。然后咧佢带咗我翻到佢屋企，禁锢咗喺我嘅怪兽洞穴里边，系咁逼我冲凉，然后攞啲水嚟冲住我，最紧要跟住唔俾我走，攞个纸一韫住我，佢仲攞咗一只毛。神圣嘅狮子嚟吓我添啊！ 系 啊， 佢啊喂我食嗰啲咩啊？松鼠先食嘅嗰啲 nuts 啊，系啦，我唔食噶嘛。佢系咁呃我食啊，好过分啊，虐待我啊！都仲未完， 系啊， 第二日一早咋，攞条绳绑住我，左行右行，然后仲要逼我见埋佢嗰啲咧怪兽同伴，即系嗰啲朋友啦， 因为全部都系怪兽嚟， 全部怪兽嚟噶嘛，个个都好恐怖噶，系咁摸我，系咁搞我啊！去到后来咧， 我终于揾到一个机会走啊！ 我谂到条桥啦，我就咧扮热。唔舒服， 哦、 然后希望咧佢有冇机会咧可以开窗，终于等到啦，办咗两日之后咧，佢真系打开咗个窗啊！我梗系第一时间抌晒衫啊，走咗出去啦。 系啊， 咁点解 终于翻到去嗰个好阴暗嘅树林里边啦？ 好压嘅，仲要系 系啦，咁咧我仲可以咧有条树枝俾我倒吊咧，可以伸展下只脚啦。好耐冇做呢个运动啦， 但系 啊，不过哦，瞓下我又真系觉得。个树林好似黑黑地啊， 嗯、 天气又真系冻啊，毕竟而家系冬天。 我又唔中意，又冇嗰个暖、啊。 我突然间觉得，如果咧你话俾翻个颈巾我笠住个身咧，都舒服噶。好啦，哦、我就翻去攞翻条颈巾，我就走噶啦，我唔会再留喺佢度。不过我想攞翻条颈巾啫。 哦，系啊，佢只系想个目的去攞颈巾。 唔系咧， 一打开个窗， 系 吓，点解嗰只怪兽女孩子 系 佢冇瞓，佢、啊、好似等紧我、啊。同埋佢见到我嘅时候， 好开心啊！ 啊，佢咁开心嘅，佢又原来唔系想，佢唔系想食我嘅、啊。 嗯 啊，咁我觉得我留喺佢个被窦度都唔系太差啫，我就攞住条颈巾，我就揽住佢，哎呀衰嘢，佢又揽翻我，哎呀原来都冇事，系啊，呢只 都俾人关心， 呢只怪兽原来都唔系咁可怕啫，系啦， 重翻啦，用翻啲动物嘅角度咧， 好啦，嗱两位小朋友，呢个故事讲啲乜嘢噶，就呼之欲出啦。 就是 呼之欲出啦， 男仔同女仔咧，点解会可以走埋一起咧？虽然咧啲女仔有阵时咧好恐怖嘅嗰啲要求啊，要求男仔点点点，诶，但系咧原来啊，佢又见到我嘅时候咁开心嘅，我哋揽埋一嚿嘅时候咁温暖，哎呀，我哋都可以喺埋一起嘅生活嘅、嗯。 小鹏啊，你系正入青春期嘅小朋友先会谂呢样噶，我哋交俾小田啊。小田你觉得呢？ 我就觉得呢，我哋呢要呢多从对方个角度睇。 嗯。 咁跟住呢就会感受下对方呢，你就会知道将心比己啊。 嗱，阅读报告呢啲就有分啦。嗯、但小鹏你都有分嘅。 我保飞。係咪有两个字啊？ 咩啊？ 接纳。 包容添啊嘛，系啊， 了解， 系啊。咩嗱？呢个古仔我觉得咧，佢设计几有心思喎、 啊。 我开头睇嘅时候咧，其实我严格嚟讲唔系睇嘅。而家咧，佢有好多嗰啲即系有人真人讲古仔啊嘛。 哦，系啊。 咁我听嘅时候咧，我一路听同你哋谂法一模一样，我就话 即系有声书嚟。 系啊，我话呢个古仔咁即系点啊？系咪即系讲个靓妹咧就救嗰只野兽咧？但系只野兽走咗，跟住翻翻嚟，咁跟住系咩咧？好奇幻嘅。诶、嗯，点样转个头？ 即系 part two 听埋 part two 就 系啦。咁你就发觉哦，从对面嘅角度出发。如果你拍电影咧，你已经直情系咧，成日都有噶嘛，两个故仔， 两面睇， 缘分两系啦，即系嗰啲嚟嘅，个男嘅、啊、向左走向右走都系噶、 嗯， 都系一样噶嘛，阿金城武同梁咏琪咁样咧，佢又教你就话啊，你要用唔同嘅角度去睇对方啦。嗯、首先有啲好显浅嘅就话，你觉得嗰只系小怪兽。人哋何尝唔系觉得你系大怪兽呢、嗯、你点解会觉得佢系怪兽？因为佢同你唔同啫嘛。但系其实佢自己嗰度系同类嚟噶，佢唔系怪兽嚟噶，系啦，即系等于我哋。 這個、好好啊！我觉得咧、啊，家长咧，即系作为父母咧，更加要睇呢个故事。 系啊， 因为咧，你成即系成日都话啊嘛，有种冻叫做阿妈觉得你冻啊嘛。 系， 我会好记住嘅。我女成日都话阿妈，我唔冻啊，你觉得冻咋？ 我而家都改唔到噶， 真系啊， 我觉得改。 有时啲父母就用一支嘅嗰套嚟就摆落你仔女度，其实就唔系咁。 冇错，其实佢跟住最容易就系话，喂，你觉得佢要着衫啫，你觉得佢要瞓喺个纸皮箱度，你觉得佢中意出街咧？原来喺嗰个怪兽眼中就佢禁锢我啊！我中意倒吊喺棵树度，系我唔要见你啲朋友啊咁样。但系佢去到最尾咧，其实佢又唔系搞对抗，因为如果你咁嘅话咧，咁你咪即系好似话哦，咁即系点啊？你又有你嘅标准，我又有我嘅立场， 我就唔会翻嚟你度啦。 系啦，但佢最尾咧，其实头先我讲漏咗咧，佢、哋各自形容对方系一只怪兽咧，前面都有个形容词嘅。吓，开头个小女孩咧，第一集完拍温完结嘅时候咧，佢开头就话佢发一只咧好奇怪嘅怪兽。 系， 佢因为我哋话命名唔到佢啊嘛，又唔系蝙蝠，又唔系老鼠，佢就话 strange 好奇怪。咁佢临尾咧拍温完结嘅时候咧，佢就话啊，佢都翻嚟揾翻我。佢话我睇睇下，佢都唔系咁奇怪啫。其实佢都系可能同我哋一样中意，即系人哋锡啊。咁咧，佢就将嗰个所谓奇怪呢、這个好 strange、 就慢慢就搣 甩咗啦。佢接纳咗 可爱。 咁然后咧，呢只怪兽嘅眼光咧，开头见到个人咧，佢就话佢系一个 terrible、恐怖嘅，系啦。咁咧，但系佢去到结束嘅时候咧，其实佢就翻去，佢话。其实睇睇下咧，呢个大女怪兽咧，佢都唔系咁 terrible 啫。其实可能都好温暖啦、可能我带条颈巾都好嘅。嗱、咁佢又会俾多一个，即系两边都会转化，因为如果唔系就永远都系对抗咯。阿妈有一种冻叫做你觉得冻就我唔睬你，然后你就永远觉得话啊呢、這个阿女咧 系 反叛啊咁样。 系啊，麻鬼烦 系啦。但系佢呢个古仔咧，就最尾两个交融咧、可能个女都话阿妈有种冻叫啊，你觉得冻，不过我都明嘅，咁有阵时都冻咁啦，我都着啦，系啦。咁阿妈又唔会永远都觉得话，哇好麻烦呢个女咧，就 OK， 我都知道你中意倒吊，你唔想着衫咁样， 系 啦，所以佢又 其实不论系即系仔女啦吓，即系父母啦，公司老板同员工都得噶，系咪？即系出嚟社会上边嘅嘢都系可以。 两只怪兽系啊，你睇我系怪兽，我睇你怪兽。嗱呢个系第一本就系两只怪兽的故事。 第一本。 系啊，头先我咪话仲有另一本嘅，都系同怪兽咧。 得翻几分钟， 讲唔讲埋佢咧？ 下个礼拜。 拜先讲。 好啦好啦， 消化唔到。 好啦， 系 播只歌先啦。 呢、 這個、本书叫咩名先得噶？ 咪两只怪兽。 A Tale of Two Beasts 咯。 系 啊，两只怪兽。 中文译本噶？ 佢中文译名就系系啦，嗰啲叫做《双兽记》咯，有啲个译名咧。 哦，咁咩嘅？咁唔小朋友。 系啊系啊，佢有啲译名，佢用即系譬如个台湾啦， 佢 个绘本就咁样咯。 有冇公仔？ 有绘本嚟噶，绘本嚟噶，好得意噶，系啊，细路女唔似你噶。 Okay, 怪兽都唔似情真漫噶。 梦未发进又漫游地下铁路，谁亦尽量迈步向着微风。余城中，你与我凝望路，各有各另首歌，祝今天。小空间许多工作仍够乏力，仍然疲累，但幸尚可掏空挂念你。即使只可握只都想哄哄你，难细致诉说亦能打气。永远太多需要处理，现实内无从避开要受气。世界何曾完美，我从来陪你去到哪里亦有惊喜。共你说声早安，让你觉得心安，伴你对新一天给予盼望。明白到早班车使你喝醉难以对抗，每每日错过掠过风光，又是看天小巷，又再懒腰一身走进情感觉现状。简单的早餐可是心也热烫，还望拍照与你分享完美的日光。永远太多需要处理，实内无从避开要受气。世界何曾完美，我从来陪你去到哪里亦有惊喜。共你说声早安，让你觉得心安，伴你对新一天给予盼望。明白到早班车使你喝醉难以对抗，每每日错过掠过风光，尽情感觉现状。简单的早餐可使心也热烫，还望拍照与你分享完美的日光。几多天跟你未见，假日无多，只好相约在此。一清早不见到令人思念，但过日子心知肚浅，总隔咗未曾可免。共你说声早安，让你觉得心安，伴你对新一天给予盼望。明白到早班车使你喝醉难以对抗，每每日错过掠过风，窄街小巷，又再懒腰一身走进情感觉现状。简单的早餐可使心也热烫，还望拍照与你分享完美的日光。 香港电台第三十二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Thirty Two 候选名单，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Top Ten International Gold Songs Holy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Chance the Rapper。 But I might go down to the river. In the end demo Linkin Park。 I tried so hard and got so far. As brave as that stupid girl, the pancakes. So I will find myself a black hole. Love Sick Girls, Blackpink. Real group, Kylie Minogue. 即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5月3日，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urple。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喂，要预告一下咯，今晚有新节目咯。 系。我啱啱想讲咧，预告呢一个嘅 popo 啊，我哋嘅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啦、啊。 因为咧今日就截止投票噶啦，即系投埋今晚吓，半夜12点前。咁至于你而家讲话，今晚我哋二台有个新节目就系同你继续倾， 系啦，马俊伟、 阿马生， 系啦，留意下香港电台最新嘅节目。好啦，听日再见， 拜拜。